富基金26.75跌毫半，中国平安89.5跌7毫，百威亚太系报29.75升5仙，汇丰控股58.65跌1蚊，中航国际控股8.4升1.43。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3，英镑9.647，瑞士法郎7.865，澳元5.264，加元5.887，新西兰元4.915，欧元8.5971。每百日元港元7.3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58。日经平均指数报21,314点，跌463点。港金现价报14,04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1.2美元，卖出1,50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希尔顿中心对开嘅意外咧，喺半个钟头前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啦，交通就好翻好多啦。咁只系咧城隧呢一段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咧一段都仲系慢车嘅。而家只系美林村呢一段咧去大埔方向就慢车。而家城隧咧取消咗间封噶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口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而家市区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有车龙龙尾汇景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长沙环到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咧，呢一段系慢车嘅。龙尾就去到一带挤塞啦。长沙环到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咧，呢一段系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咧一段都系慢车。另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咧呢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丽晶花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大厦方向柴湾、黄泥涌峡道国际学校上行、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感到路路平安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爸爸的心声， 多谢我女在心，因为你的出现，我开始觉得自己似翻个男人。 爸爸的爱意， 悠悠啊，爹哋啊，无论你遇到任何的困难，爸爸都欢迎你咧翻翻嚟我的怀抱里边。 爸爸点嘅歌， 我希望咧藉着呢首歌咧，咁我想话俾你知。爸爸咁耐以嚟咧，都好锡你嘅。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爸爸心曲》，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2018新叉有先进嘅防伪特征，唔单止有明显嘅凹凸手感，仲有动感光亮图案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嘅圈好似喐紧。无论系边一个面额嘅钞票。防伪特征都在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工作可以几时开始啊？ 重新 咩意思啊？又要等？ 我知道啊，重新找个合资格的人嚟操作啊，因为之前我冇考牌啊。 我有牌啊，可以开工啊！ 重新 又咩意思啊？又要等？ 因为每12个月就要重新彻底检查一次噶。 我重新一次，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调运安全米轻事， 做足检查勿迟疑，我哋系 BOP 天堂鸟。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10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好似都唔够10个喎。 我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10个，佢系10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10 A 噶，8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曾志豪、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 ，Chris， 早晨啊，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 ，Chris， 早晨，豪仔，早晨，阿祖， 系啊，早晨啊，咁多位风骚嘅听众啊，星期四嘅朝头早啊，我哋由风骚快活人开始啦， 系啦，因为我哋都要讲翻咧，阿田咧就会放一轮假期嘅，咁啊，所以我哋揾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同我哋一齐主持节目啦，其中一位就系、是。就係、是、今日可以掂行掂過，聽講話入嚟直播室啲姐姐都為佢放行，冇問長問短嘅小仙 Chris 咯。 係啊，你嗰啲肉太鞋啦，你 乜我唔使啦，我有員工證啊。 係啊， 真係喺呢度先仲可以攬係先到啫，大佬。真係平時如果派有公司有幾多？ 咁你而家咩意思啊？你即係話我哋兩個有銀有錢 啊？我又覺得佢講得啱喎，係啊，佢講得啱。 因為係新鮮嗰個先啊，定你想講先亂嗰個先啊？ 佢其實都28嘅啦，好難扮後生喎。 你唔可以成日咁样开人哋个年龄，我哋平时就话冇所谓啫。你使唔使要扮 细 啲 啊？ 过多两年开始会唔讲噶啦， 过多 两年开始网上会 check 唔到嗰啲咁样。 系咯，唔系佢而家都 OK 嘅，用呢个方向嘅话， 同埋佢都系童颜嗰啲嚟噶，佢都唔似噶，其实都 系。其实呢个都系一个阻滞嚟噶，我发现。 你我哋嗰日都有讲过啊，跟住佢哋就喺度笑我啊，你试下讲。 讲咩啊？即系如果咧个样太细咧，好似讲咩都冇人信咁咯。我發現 會嘅會嘅會 的，我有呢個經驗，我都 啲女仔唔係都咁樣同你講啊？ 唔係我 而家我唔信啊！ 唔係跟住 Chris 咪揾啲再細嗰啲嘅咯， 係 呃啲三歲妹妹，你俾我個抱你啊！ 唔使咁樣 嘅，唔係你咪話節目冇乜 partner 嘅我， 嚇 就係揾唔到啊！即係咧，我親我嘅時候都好似弟弟同個家姐咁樣。 嗱呢個真，你淨係可以揾阿祖同你拍嘅啫，真係 係咪啊？ 係咯，兩兄弟去旅行，大哥二哥結伴行， 係啊。我 阿笨同阿尖，我哋开阿笨，阿笨同阿尖咁啊啱晒 我哋个节目叫《天生同老院》， 系 啦、 啊， 天生天生同老啊，识唔识啊？ 唔识 啊，知啊，但系呢个要知喎、啊。 都唔 识，金融、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 啦、啊哦。你咪试过做我哋一台节目《旅游乐园》嘅、 啊？ 你下次如果再去做嘉宾咧，你就同其中一个女主持讲，你咪就系传说中嘅天生同老啊。 系 咁、啊、我相信你都知系边个噶啦， 系、哦、咪？知道，唔系好多女主持啫。 系咯，唔系好多女主持啫， 好似得一个啫嘛，榴莲。 阴公真系，喂！但系听讲话今朝早咧，有好多人一起身咧就喊啊！ 点解啊？ 系啊，同埋咧就估唔到未曾酒醉已清醒，未曾深爱已忘情，我要同佢离婚啊！ 咩啊？琴日已经开始咗啦，唔系今朝啦。 可能佢琴日就惊喊。今朝早醒嘅时候咧，冇办法面对现实。我今日已经冇咗个名分啦，我个 自己落实签字啊， 自己签自己字啊，而家真系。 但记住嗰份嘅婚姻嘅合约咧，由头到尾咧都系 单 方 面 嘅签嘅。 系啊系啦，唔知道佢会唔会即系嗰位老公咧都会觉得话吓唔系嘅，无债一身轻，但我唔使俾赡养费你哋噶系嘛，真系。 如果系嘅话，佢应该都几崩溃啊！话晒佢有咁多个棚太系咪？ 系咯，其实呢方面我有相同嘅嗰种体会嘅。 哦，请我想听呢一方面先。 都系嗰句，当我见到阿王菲即系有即系新恋情出现嘅时候，我心都系同今日啲网民一样，我心都碎咗嘅。 哦， 因为要话俾你听，我即系 其实佢迷恋嘅有啲单向嘅又系。 冇错，王菲系我女神嚟嘅，系、 哦、 啊，我同佢自己私定咗终身好耐，不过佢唔理我啫。 唔系佢亦都唔知道，所以理唔到。 佢第一次拖住郑霆锋出现喺娱乐版嘅时候，我心真系碎咗，真系系啦。 咁如果對手係鄭霆鋒嘅，都 輸得好合理啊，係咪？同埋你又自問下自己照鏡係咩樣，係咪？ 所以嗰輪我成日都唱住停住隻風，好悲。好，我哋講翻彭于晏先。 係啦，冇錯，講緊 彭太啊。 係啦，好多嘅，其實最有趣嘅咧就係唔單止香港嘅朋友啊，就算內地又好啦，台灣嘅朋友咧都會咧自稱，因為咧覺得彭于晏太正啦，呢個係大家夢寐以求嘅老公嚟嘅。 我哋阿 PA 妹妹阿魚，你中唔中意彭于晏噶？唔中意，中意定唔中意啊？ 你讲啦， 讲一句得噶啦。 咩？ 有啲更靚仔。 哦，有啲更靚仔，都叫你唔好， 你值得擁有啲更加勁嘅， 都叫佢唔好成日花我哋節目咁多噶啦。你將我哋咁樣比較唔好噶，真係。 其實即係我有我同豪仔喺度，彭婉雅嗰啲都行開咧。而家跟埋 Chris Tim 係咪？ 嗯，有啲道理嘅。 哦 ，OK， 好啦，冇你嘅事啦， 就係為咗份工就咩都 做。 唔係嗱，認真咁，彭婉雅咧， 你過多兩日都要噶啦。 係咯，彭婉雅好吸引嘅，係咪先？又大隻又靚仔，係咪先 ？Body 又勁，係咪？跟住又年輕，同埋好多人會覺得佢嗰個笑容啊。 系，好暖男噶，好温暖噶，即系。不过所以嗱，咩叫彭太咧？即系阿 Chris， 你知唔知咩叫彭太热潮噶？ 知 系咯， 你身边都冇，有冇一啲朋友 有彭太、啊、 其实我觉得彭太系年纪再大多少少， 小心啲， 我都讲出嚟都心虚， 所以阿余我觉得唔系咯， 咁啊系咁啊系，即系你认识嘅彭太都系嗰啲，譬如话系哇！即刻唔知點形容，佢講到大少少，即係唔知點講喎，真係。 即係同彭婉雅差唔多咯，沙松咁樣咯，係咪啊？ 咁樣嗰啲三十歲， 係 我未過 嘅，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係啦，係啦，都好多嘅。 去第二個位啦。 係啦，佢哋就覺得好温暖嘅，因為覺得哎呀暖男啊咁樣，咁所以早排咧啲人就封咗佢做呢個國民老公，係啦，自己同佢訂婚咁樣嘅。咁但係點解咧？就話琴日開始咧，大家講笑咁講咧，就話有呢個彭太離婚潮啊！因为好多人咧就话唔系嘛，阿老公点解就觉得佢咧就喺一系列嘅社交平台啦，包括喺微博啦同埋 IG 嗰度咧，就觉得佢佢就表咗个态，就祝贺咗咧，即系呢一个 十一 国庆里边咧就写咗嗱生日快乐啦，三个蛋糕啦，繁荣昌盛啦，加油加油加油，三个加油啦，跟住一个骄傲啦，咁然后好似三个都系蛋糕样定系咩嚟？总之一啲好喜庆嘅 logo 啦咁样，咁然后 IG 度咧亦都有呢一个放住烟花，然后有住五星红旗嘅呢一个图案。咁嗱，老实讲咧，就全部都系即系正大光明啦，又出得街啦，个字都冇问题啦，咁个信息又冇错啦，咁真系十一国庆啊嘛，咁佢真系庆祝生日快乐啊嘛，咁只能够话咧，可能佢啲老婆咧就唔中意喺呢个时候咧就有呢种庆祝嘅方式，佢哋会觉得话哎呀呢个时候应该有第二啲嘢咧，咁就于是乎个个都就话自己心碎啊，即系就对于即系老公仔咧就觉得佢唔应该咁做，如果打个比喻咧。可能佢会觉得老公点解呢个时候你会好似即系好似做咗啲即系同老婆咧就好价值观唔一样嘅事啊！ 我再自焚咁样系嘛？ 即系就好阴功啦咁样嗱。咁当然阿彭婉雅系冇回应过噶啦。因为佢都唔知道有呢批老婆喺度， 千千亿亿个 系咯，或者好多 千千万万个我可以破何韵诗啊！ 即系千千万万个都会即系惊艳离婚啊！咁样嗱，咁我相信咧，可能对好多偶像嚟讲咧，佢都冇办法避免噶啦，系啦，即系例如阿 Chris， 如果你都系一个少男偶像嘅话咧。你可能你都唔知道究竟有边个少女迷恋你嘅原因系点样嘅？可能有一日你突然间咧，你唔再系背包旅游，你突然间好似阿祖咁样炫耀祖，拿住个 Jeep 豪华游咧，可能都会惊爆一批咧呢个即系迷恋你嗰啲即系少女咧，就话我又唔再跟阿 Chris， 佢背弃咗我个理想，佢而家唔再做 放低咗个背囊， 佢放低咗个背囊咁样，你有冇担心咁样？ 我都。因为都有人问我嘅，有时嗰啲咧活动咧就啊，你会唔会考虑下做下啲富贵游咧咁样啦？ 哦，真系 啊，会啊， 系咁一嚟咧就系我自己觉得自己仲未富贵到啦，我冇呢个 taste。 你下次咧 sell 我哋啊，点样？我哋即系起码我不嬲都系富贵游噶嘛， 系咪啊？ 系啊， 嗰啲咩蒸面机嗰啲啊嘛， 系啊， 系咯，咁你会，你真系会考虑嘅，即系富贵游。 但系咧，即系人系会变噶嘛，本身个人正常都系咪先？咁但系咧，好多人中意一个即系偶像好乜都好啦，我唔系话自己系啊，即刻住先，即系咧。即係都係一開始嗰個樣，咁其實可能佢只不過展現多少少真我出嚟，或者其實佢個人變咗啦。跟住之後咧，佢又識得失望啦， 或者人會長大噶嘛。即係有陣時，即係可能去到唔同嘅階段，有唔同嘅諗法、唔同嘅處理咁樣噶嘛。 係啦，係啦。同埋咧，好多時候啲即係啲外人咧睇呢個明星啊，或者啲。公众人物咧都系永远睇个面嘅啫嘛，所以咧佢哋啲老啊，即系可能过咗几年，突然间苍老咗少少咧，好似好割眼咁噶嘛，因为净系见到佢荧幕前嗰面，但其实咧，喂，人哋真系过咗咁多年，老咗啲好正常啫。 哦，系噶系噶，咪成日都嗰阵时日本嗰啲咧，成日都话咩见到啊。工藤静香啊，你知个？ 你开始讲呢啲名字，佢觉得我咁久远嘅，不如你照 讲。哦，系得小心啲啫。国民女神成日都话咩惨遭崩溃啊，诸如此类嗰啲咧，都好多人都话喂咁，即系随住年月改变，咁你话有痕迹都好正常嘅咁样。 我今次阿彭于晏，其实即系大家都即系都，其实我都有即系收过啲风嘅，即系咧讲 即系佢哋想 过 户去你嗰度啦。 唔系，如果 移情别恋， 系即系我话啲 artist 啦。其实而家咧呢一个咁样嘅社会气氛咧。 任何一個 artist 本身咧都唔係好想咧，即係有任何嘅表態嘅。 係啊， 不過亦都可能有陣時係公司有要求啦，又或者係有唔同嘅部門有要求啦。可能佢哋嚟緊亦都會有電影要上啊，各樣嘢你唔表示一啲嘢嘅話咧，咁個批文又批唔批，其實各樣嘢都係。所以有陣時藝人們咧好多時候都會企喺最前線啊，有陣時做嘅嘢都係即係未必係身不由己嘅，即係需要做同埋佢想做，咁都未必一樣嘅。 係啊，同埋亦都會有陣時左右做人難咧。你話我慶祝生日，有啲人就話可唔可以唔好慶祝住啊咁樣。嗱，咁可能另一邊廂咧，有啲人話喂落雨小心擔遮，原來都會俾人哋俾嬲嬲嘅喎，因為佢會覺得你係講緊天氣啊，定係講緊啲乜嘢咁樣。嗱，咁所以即係大家都知啦，阿女車神。都系因为讲咗句今日出门小心避雨啊，如果冇雨伞要早点回家咧、 嗯， 又俾人哋即系会留言啊，会去贬评佢嘅话咧， 好似话最新消息个 page 见咗， 好惨噶，其实而家 但我自己都未check 到系唔系真嘅，即系只不过都见到有报道咁样啦，有啲嘅报道出嚟，咁你知而家有阵时啲新闻你都要再 reconfirm 咁样噶嘛，系咪？暂时未得到呢个系咪 confirm 咁样嘅？不过咧即系本身就更加，我觉得呢个更加拗头啊！一个运动员啊，本身佢哋除咗为自己而战之外咧，就系为佢哋嘅国家、为佢哋嘅城市去比拼啊嘛！即系大家都知道，做运动员佢哋嘅生活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噶 ，training 又好刻苦啦，各样嘢咁样啊，有阵时可能佢只不过可能佢嗰日嘅心情先如何啫。 系， 唉，咁就 所以我哋咧最稳阵呢个时候咧，就要好似阿志伟咁样咧。我哋而家 super 点样打我翻啊？ 你最好都系扮紧陀螺阿伯，你唔系扮紧曾志伟。 最好我哋以后咧又可以自由咁样庆祝蛋糕，又可以自由。 咩叫自由咁样庆祝蛋糕啊？你讲咩啊？ 自由咁样攞个蛋糕嚟庆祝，又可以自由咁样咧叫人哋担遮就担遮，着雨褛就着雨褛 ，super。即系唔好太过敏就好啦，嗬。 要靠时尚百分，中方西方猜猜测测的关系，将估计当作杀气。 清苦心间失去关怀。过敏世界里，谣言是非都摆上街，偏偏新闻创造真相。什么世界？ 學友學友啊，話過敏世界啊，當年呢只經典歌咧，好多人都會話係啊，嗰陣時好多 artist 咧都成好驚，話一言一行咧就會俾啲娛樂版咧就喺度嚼啊咁樣。 以前係俾娛樂版嚼，係 啊 係 啊， 而家係好似俾政治版嚼咁樣咯， 同埋俾即係婚姻版嚼啦， 點係 即係離婚啦咁樣嗱。但係既然講開失言啦，嗱以下咧亦都有一個咧。佢都叫做係名人嚟㗎，不過就通常就要愣住少少喺一啲名人喺前面幫一幫佢嘅咁樣，即係站在名人的膊頭嘅名人。咁咧嗱，我就咁聽個名，睇你噏個名，你有冇聽過嗱？李元玲 冇， 正常嘅，加多少少名落去啊，被譽為馬來西亞嘅鋼琴女神。 哦，都唔知 咁你咪被譽為咯，依家咪 都唔緊要，再加多個稱號先得嘅。李云迪的徒弟， 哦，即李云迪咯，都唔系明晒嘅，只不过系我知道边个系李云迪咋， 系啊，我知道我明啊，咪就系咁样咯，咁但系佢可能即系总之大马都红噶嘛、 哦、okay, okay 好啦，咁佢都系一个名人啦，因为佢有两个称号喺前面，咁佢失言啲咩咧？嗱，睇下你觉得佢系咪讲咗唔啱嘅说话？ 好好好， 而最可惜就系今日桂花田唔喺度，如果唔系佢应该可以作为一个身受其害嘅当事人咧，可以即刻嚟辩解两句。 哦，佢话人哋身即系佢出。 但我哋由於直播室裏面咧咁啱仲有一位 PA 妹妹咧，我哋必要時可以揾佢出嚟做代言。可能三個男仔冇感覺嘅，係啦嗱，佢講咩咧？呢一位馬來西亞鋼琴女神李雲迪嘅徒弟咧，佢就喺個即係社交平台度咧，佢就話亞洲女人如果著 M 碼或以上嘅。就等于肥胖。 哇，咁富争议性嘅一句说话嘅。 是 啦。我而家连讨论加意见我都唔想讲、啊。 是啦。佢用英文写嘅。Girls, if you are wearing size 6S 咁样 ,it means you are M, 即係 M 啦。然后佢就写 M 等于 fat。 哦，咁佢自己好咩㗎好瘦㗎。 哦嗱咁呢如果你问佢嘅话呢係佢正係嗰啲即係属于魔鬼身材呢即係前凸后翘啊咁条腰 S 型啊、哦、因为佢成日做 gym 嘅。咁所以呢佢喺后面呢嗱佢仲要咁样写㗎喎佢话喺亚洲呢 S 码系等于 M 码。 嗯。 M 码呢就等于 L 码。任何超过 M 码或以上呢佢系咁写嘅就代表罪恶。同埋肥胖， 嗱罪恶， 嗱罪恶又另外一件事。开头嗱，我因为自己咁谂嘅，嗱 M 码下面对落就有 S 同 XS 啦，对上就有 L 同埋 XL 啦，其实佢真系正正企喺中间嘅， 系 咁你应唔可以叫做肥胖啦，系咪先？嗱， 而佢话自己系咩身材咧？就系话XXS 嘅身材，咁佢就呼吁咧着 M 码嘅人士咧， 食多啲嘢啦自己。嗱，阿田呢个我代阿田讲嘅，你自己食多啲嘢啦，好难买衫噶你咁样。 唔系嘅，我纯粹客观地咧，以一个男士角度咧，佢摆 IG 嗰啲咧做 gym 嗰啲相咧，真系咁样噶会，咁一定唔会过瘦噶。 但系佢而家唔系讲紧男士，佢话亚洲嘅女性啊嘛，咁佢讲紧女士，都要睇下女士个角度先 啦。咁系啦，嗱，咁佢讲埋佢最后嘅言论咧，佢就话佢呼吁咧着 M 码嘅人咧。停止进食，然后就话咧移动你嘅臀部，佢唔系叫你即系唔系稍移肉部啊，佢唔系我哋一般 MC 嗰啲行话，佢话请稍移你嘅臀部去到健身室，然后佢就话呢个世界系唔会有所谓嘅百搭噶，佢话瘦先至系百搭嘅最基本条件。讲完之后咧，佢个账号就已经封闭咗啦，自己封闭咗自己啦。嗱，好啦， 都合理啦。 嗱，我哋有男士又有女士，我哋不如先请我哋咧貌美如花年轻嘅阿鱼啊，你亚洲嘅女士啦，你可以话俾我哋听你着咩码噶？不过或者你唔讲都得噶，你赞唔赞成佢嘅讲法咧？ 唔赞成。 点解？ 嗱，阿鱼咧系应该着 XS 嘅。S 都应该有啲松噶啦，因为佢本身就细细粒嗰啲娇滴滴嗰啲女仔嚟嘅。 吓死我！你 话 着咩有啲松啫？好啦，你自己讲啊。 喂，但系你谂下，有啲女仔系特别高大噶嘛？ 吓， 咁佢哋点着得起？ 即係中晚係好正常嘅喎，咁點解要特登減啊？ 哦， 都減唔到啦，同埋 係咯。 但我又見到有啲女士咧，就算係著住細碼嘅話咧，佢都會話：我真係好肥啊，我要減嘅喎。 嗱，係咪咧？啱啦，又有啲女仔自己要求好 高 喎。 有啲女士 係 會咁諗嘅喎。 係咯。 我對自己要求都好高，我都係要減嘅。雖然 真係而家著緊咩碼？ 喂，咁你即係暗揀嘅，都係等於頭先嗰位。 佢自己咁做唔代表佢認同人哋話中碼就要著啊嘛。 即係自己減，但係唔俾人講喎，即係話。 系啦，因为我就上身着紧细码，跟住下身着紧，唔系上身着紧加细，下身着紧细码，咁所以我觉得咧都系未去到 S 字型嘅魔鬼身材，即系虽然 你目标系要点样 系咯，你其实系想有条线画出嚟就冇噶啦，冇肉嘅就 S 型咁样，全部都骨嚟嘅， 要 fit 噶嘛，咁所以咧有啲女仔特别高大嗰啲，唔应该要求佢哋要有细码咯， 哦， 唔符合比例啊， 即系你自己又得，人哋唔得咧就由佢。我哋而家明白咗啦， 出身高啊，所以就唔关事咁样。 系啊，嗱，但系佢呢个女李元玲咧，佢高咧1.7米嘅。 啊， 其实佢自己对自己要求太高， 好苛刻佢对自己要求。 但我觉得佢对自己有要求冇问题嘅，但你唔好自己攞咗自己嚟做一把尺，就话晒所有亚洲女性着 M 码就已经系肥。 系， 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嘅结论咧系侮辱性嘅，尤其是出自一位女性个口里面度。边个话一个女性佢系嘅有啲咩成就啊？嗰样嘢用身形去再做一个衡量噶。 不过记得嗰位女士都要问自己，咁你会唔会咧成日都嫌自己唔够 fit 咧？系咁减，系咁减。真系小心讲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同社民联副主席黄浩铭因为参与占领行动被裁定罪成，判监8个月。两人今日刑满出狱，同在场人士拥抱，又唱《愿荣光归香港》。邵家臻交代心情嘅时候话：别来无恙，始终如一。佢透露销售咗22磅，目前体重啱啱系77.7公斤。佢形容狱中生活好难挨，食唔到，瞓唔到。医生曾经建议佢去医院休息，但佢强调呢啲都冇影响信念，信念反为更加坚定。邵家臻又话愿意同抗争者分享在囚生活，因为佢哋可能要面对牢狱之苦。黄浩铭就话自己曾经3次坐监，佢感谢未婚妻嘅鼓励同埋体谅。佢认为面对制度同警察嘅暴力，会有仇恨，但希望抗争者要对抗极权不公，而并非意见有不同嘅人。一名中五男学生日前喺荃湾被警员开枪击中受伤。曾任监警会成员嘅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佢认为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喺事后未有完成调查同未有足够资料前，已经高调将事件定调系合法合理，会令外界质疑警方日后嘅调查只系巩固合法合理嘅讲法，而唔会相信能够公正处理。张达明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他说香港法例只是赋予警察可以使用合理武力，而合理武力是有客观标准，而并不是警员可以凭主观标准决定使用致命武力。他又说6月以来凡遇到任何质疑，警方高调只是反驳说没问题，从没有承认有错，执法部门不受法律制约，对法治的损害是无法补救。港铁表示，昨晚至少10多个车站的设施遭受严重破坏，主要包括出入闸机、售票机、闭路电视和玻璃围栏等等。部分车站墙身和地面亦被涂鸦。其中将军澳线的坑口站个别出口只有1个闸机运作。朝早繁忙时间，乘客大排长龙入闸，人龙一度延伸至到站外屋苑。至于在将军澳站宝盈花园的出口，只有1部闸机运作，入口没有闸机可以使用，要由职员以流动闸机协助乘客入闸，进出车站的乘客都大排长龙。美国一架二战时期的轰炸机在康涅狄格州机场壁降时坠毁，造成7人死亡、6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当局说这架载有13人的 B-17 轰炸机起飞后没多久出现问题，需要紧急折返，但降落的时候在跑道失控，撞向维修设备和除冰剂的储存缸，飞机着火焚烧，黑烟升上半空。受事故影响，机场关闭大约3.5小时，当局正调查意外原因。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91点，跌151点，成交金额198.19亿元。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4.6跌4毫，美团点评81.95升4.5，盈富基金26.8跌1毫，友邦保险73.85跌5毫，百威亚太29.65跌5仙，中国平安89.85跌3.5，汇丰控股58.7跌9.5，中航国际控股8.35升1.3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2，日元107.15，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2，加元1.333，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7.149，英镑兑美元1.23，欧元兑美元1.09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37点，跌440点。港金现价报14,04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0.1美元，卖出1,50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丽晶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What are you doing the rest of your life？ What are you doing？The rest of your life。 秋天见到落叶，我觉得好像欢呼一样，整个人都有重生的感觉，所以选一些可以选择生命的歌最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8点到9点，添丹情怀， 我是邓维斯。 喂，给我看看行不 行？不好啦， 睇下啫，唔怕喎。 喂，正经啲好喎。 正经，色情文学《金瓶梅》绝对可以正经睇、正经讲。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笑谈《金瓶梅》，研究佢系咪咸得有道理？睇下呢个甜股点解可以成为中国文学经典？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今日风头火势一嚟，又有曾志豪。 你已经好靓仔噶啦，把声唔使再错噶啦。系啦，你再嚟多次，因为我惊听唔清楚你把声啊。 今日风头火势有曾志豪。 跟住我又会同佢讲啦，你已经好年轻㗎啦，唔使故意扮后生㗎啦。仲系总之係 OK 㗎啦 ,OK 㗎。多谢你呀 ,Chris! 大家有冇睇过 Discovery Channel, 又或者系嗰啲 National Geographic, 咪经常会介绍喺大自然里面呢有一啲会将自己身体呢就同嗰个周围嘅环境有啲掩藏有啲变化。然后就可以成为一种保护式的那种生物的反应。你知道我 TCH 比较喜欢看这些益智节目啦，看到很多的啦，你会见到那些什么枯木虫啊，或者那些什么螳螂啊，你会见到那些蛇啊，全部呢哇望落去哇以为啊同那些树木一模一样啊，撞鬼原来是条虫来的。嗱，这些真是非常彻底和完美的乔装啦，你真的认佢不到的 ,ok?、啊、不过估不到呢，而家这个乔装呢就不单止在这个动物界里面呢是会出现的。你就算去食嘢嘅时候，可能你都会遇到乔装，系咪嗰个姐姐啊？化妆化到好浓啊？唔系，阿姐姐系负责上菜俾你嘅啫，你系唔需要介意佢有冇乔装嘅。但系佢上嗰道菜有冇乔装咧，你就真系要仔细观察啦。如果唔系，我谂你嗰餐饭都应该系不生嘅难忘啊！呢、這个咧就发生喺呢一个蓝田咧，即系一间酒楼嘅经历嚟嘅吓，就话咧有一位嘅即系网友咧，佢就喺一个叫做中伏飲食布料区嗰度咧，喂呢次真系名副其实中伏啊吓，咁咧佢冇嘢嘅，佢就咧就嗌咗咧即系一碟咧白灼生菜嚟食，咁啊哇好健康咁样，咁啊点知食食下嘅时候发觉，咦唔对路喎。真係有啲唔對路喎，嗱，我啱啱話俾你聽點樣唔對路，一路嚼一路嚼，佢發覺，喂，唔係啊嘛，喂，都唔係菜嚟嘅，然後佢就發現佢中伏啦，然後佢就發現有嘢喬裝咗啦。我俾兩秒鐘各位聽眾，你可以諗下，究竟一碟白灼生菜可以俾啲乜嘢喬裝，真係騷擾咗佢嘅進食咧嚇？嗱，我俾你諗下咯，一秒諗下，兩秒諗下，好諗完啦，其實你真係好難諗嘅。佢最后发觉，佢一路嚼嘅时候，佢话点解会有一块白洁布喺嗰碟白灼生菜里边嘅？哇！大家先谂下啦，究竟一块白洁布同埋一碟白灼生菜嘅嗰啲生菜有啲咩共通点咧？离远睇咧，真系一模一样嘅，佢哋都系咧绿柴柴啦，都系一柱啦，都系咁咯，就系、是、咁样咯，绿色咯，一柱摆咗喺度咯。是不是乔装啊？佢冇任何特征可以俾你分辨得到嘅，但系你真系夹到上嚟嘅就发现，咦，里边冇纤维嘅，里边冇维他命 A、B、C 啲咩都冇嘅，净系得千年百洁布，简直系一种厨房清洁嘅记忆咧，全部就喺晒里边。你唔知道里边有冇隐藏住我哋喺生活小确幸教你嘅梳打粉，定系有曾 Sir 当年嘅哥士的？总之你净系见到嗰块百洁布系有啲年头。最惨系咩咧？好多人睇得出咧，佢唔系一块新速速嘅百洁布，系头先讲咗千年，系比千年女王更加千年嘅百洁布。而家食客话佢仲要食咗几柱生菜先发现，点解会有呢块布摆咗喺度噶？呢张相影咗出嚟之后，有好多网民都觉得好惊讶，因为简直系玩 photo hunt 最好嘅素材啊！哇，真系找错处，揾唔到噶。而大家事后就即刻问经理啊，即系即刻问酒楼经理啦。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样乔装啊，大佬啊！你通知声啊！你有块百洁布乔装咗落个碟生菜度，咁啊酒楼经理咧嗱都冇得话即系唔认账噶，系咪？唔通你屈佢自己带块布嚟挤落张碟上面咩？咁啊酒楼经理咧只能够话对唔住，员工一时疏忽，我换过一碟俾你下咁样。咁但系好多人都问啦，由上菜到全菜，到打开个碟，到摆上去，真系冇人留意到？喂，你厨房兜嗰碟菜嘅时候，系咪真系一眼都望唔到咧？有可能，即系可能真系忙中有错咧，系咪？可能真系会咁样咧。再加上即系而家啲人咧就唯有逆向思维啊！你知啦，身处喺而家嘅香港咧，你面对荒谬嘅事好多咧，你唯有逆向思维安慰自己。我中意啲网民，佢点样逆向思维咧？佢就话证明呢间酒楼嘅员工洗菜好认真，攞百洁布嚟洗菜，仲话埋俾你听我攞咩嚟洗添。都同扫无欺啦，透明度系咪好高先？我哋唯有咁谂啦。 你知啦，而家呢个社会，我哋如果唔敢谂嘅话，仲能够点样安慰到自己嘅心灵啊？不过下次真系可唔可以唔好攞块咁污糟嘅百洁布咧？话明百洁布，你攞块干净啲嘅清洁用具摆上嚟，会唔会好啲咧？小心啦，乔装无处不在啊！风头火势。其实呢个拍档呢，我諗中伏嘅机会都好大㗎，因为点解呢？第一唔关佢眼细事，我纯粹因为知道佢忙啫，佢忙起上嚟嘅时候，可能佢一路爬饭，一路就睇剧本，一路就复 message， 一路就睇其他嘢，可能借下借下佢发现，哇呢条菜呢啲纤维好丰富，咬下咬下，哇成条丝都咬晒出嚟，即係嗰啲咩琴佢捞嗰啲咩丝出嚟呢，真係咁到时你个嘴就真係好干净㗎啦，小心啲呀，王耀祖。 如果呢件事真係发生我身上面嘅话呢，我应该可以成功成为咗蜘蛛精，因为我口我识吐丝啊。猴仔呢，今日嘅风头火势呢同大家讲到，有一件事件就係忙中有错嘅，有啲网民呢亦都用一啲逆向思维啊，尝试呢俾返一个解说俾佢啦。不过呢有另外一个呢，我哋政府嘅计划啊，我諗佢都真係 keep 住忙中有错啊，那个甩碌事件簿呢，我諗係厚过电话簿㗎啦。但係大家依然可以发现到，哇乜原来你仲可以有错，同埋今次又有新嘅错喎。讲緊嘅梗係嗰4000蚊啦。喂你收到未啊，呢个关爱共享计划啊，其实呢就话截止咗㗎啦。所以呢琴日政府嘅发言人呢就表示，去到9月30号为止呢，佢哋已经成功处理咗 98% 啊，大约係340万份嘅申请。你睇到个数目都知话，即刻帮佢补一补先，我哋话逆向思维嘛。数目真系多嘅，忙中有错咧，可能都可以接受。不过今次又有新嘅错啦，系咩事呢？佢就话：当中咧有300万份咧嘅申请咧已经系获得批准噶啦。不过当局处理部分申请嘅时候咧，宣布甩碌，甩咗啲咩碌呢？今次话有大约12000份嘅申请表啊，虽然咧就已经输入咗初步嘅资料噶啦，亦都即系话确认收妥啦，但系可能夹杂咗喺其他已经处理嘅申请表入边度，目前系未能够揾得翻嘅，所以未能够继续审批嘅。系啊，今次甩碌嘅系佢哋唔见咗12000份嘅申请表啊！可以列为咧今次嘅甩碌事件簿咧为一啲失踪人口嘅，因为咧真系本身咧就已经入咗资料噶啦，但系唔见咗，即系可能咧有好多嘅朋友即刻会谂噶啦。点解嘅？点解咁样嘅事情都可以发生嘅？系340万份嘅申请咧，真系好多噶。但系讲紧派钱啫，其实派钱有冇真系咁难呢？又或者派钱有冇真系要过咁多关、咁多手续，用咗咁多人力物力之余，大家等完又等，都仲系未有嘅时候，仲话有啲朋友等完又等，请你继续等啊吓，因为呢4000蚊咧未可以收到啊，可能咧即系佢哋话会再尝试揾下嘅，如果都揾唔到嘅话咧，可能就会有一啲个别嘅工作人员咧就会同申请人咧另作跟进嘅咁样。而就住事件咧，已经向个人资料嘅私人专员公署咧作咗一个通报噶啦咁样。其实呢件事咧，我谂都真系错咗有几点嘅。第一样嘢，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对于私隐呢两个字咧都好紧要嘅，但一而再再。而三啦，嗰个处理得唔系咁好嘅时候，12000份嘅申请表唔见咗，咁即系有一啲个人嘅资料有机会系外泄咗啦，大家可能会好敏感啦。另外就一样嘢，本身个原意啊，要搞呢一个嘅计划派4000蚊，就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关爱啊嘛，系咪？但系点解你会搞着咁多大头发出嚟嘅？所以如果下次仲有呢个机会嘅话咧，其实有阵时手续简单一啲，大家网上申请各样嘢又好，唔会咁多份实际嘅申请表嘅话，其实呢啲咧都可能可以减轻到佢哋部门同事嘅工作压力同埋负担。嗰样嘢对大家嚟讲都系一个 win-win situation 嚟嘅。风头火势，系啊！我哋嘅嘉宾主持啊，亦都系一个小鲜肉啊！呢个小鲜肉平时仲唔系净系喺香港嗰度出现嘅添，佢成日都会做好多嘅旅游节目，去到唔同嘅地方噶。有请阿 Chris。 喂，系啊，系啊，系啊，不过咧，今次咧就呢排都留翻香港多啲，睇下香港有啲咩睇。香港都好多嘢，我都好中意睇嘅。咁咧呢排咧，即系出街咧，都好多嘢要留意啦。因为即系就算搭车又好啦，咁都要睇下，哇，呢个站有冇开啊？今次呢条路线又搭唔搭到啊？咁样。咁咧呢几日我喺车站行下嘅时候咧，就突然间俾一个宣传嘅一个visual 咧吸引咗。咁有好多动物画咗喺度，堆埋一齐。其实都画得好靓嘅，好似嗰啲咁样嘅超级英雄嘅嗰啲咁样嘅海报，咁啊会见到佢有啲游鼠啊，佢有啲穿山甲啊，蛇啊，咁样咧就搭埋晒，咁样画得好靓嘅，画风都好靓嘅，咁样，咁我一睇系宣传啲乜嘢嘅咧，咁样，原来咧呢、這个香港嘅渔护处咧就搞紧呢个生态多样性节。啊，系咪未听过咧？都原来都已经唔系第一年噶咯，今年已经系第五年搞噶咯噃。咁咧，我初初即系我对于呢一个嘅生态啊、动物啊咁样都好有兴趣噶嘛。但我都谂，咦，点解会完全未听过嘅咧？咁啊，睇下佢有咩搞啦咁样。咁嗰度都有写嘅。咁咧，佢就会喺呢几个月咧就搞差唔多150个唔同嘅大大小小嘅活动啦。咁啊，又有啲展览啊，有啲工作坊啊，啲讲座啊咁样咧，就教下大家就到香港嘅本地。地嘅生物多样性系有几精彩嘅咁，我即刻好快咁啊上网 check 一 check 啦，睇香港啲咩睇嘅咧咁样，有啲简单嘅数字啦，嗱，咁香港有哺乳类动物就50只，咁啊唔系好多嘅，不过咧又当中超过一半咧都系蝙蝠嚟嘅。香港好多蝙蝠，大家唔知有冇见过啦。咁最多嘅就系有呢个蝴蝶啦，200几种啦，啊，仲有呢个雀鸟有500几种。不过雀鸟好难睇嘅，因为好多时候飞到好高咁样啦。咁好多时候咧，其实我哋住喺香港咧，我哋见到个动物有啲咩咧？咁即系都系西贡啲牛啦，或者琴日我有提过嘅一啲蜻蜓啊咁样，或者大家可能有时会宣传多啲就会听过嘅，譬如话有黑脸琵鹭啊、海豚啊呢啲咁样。咁但系整体嚟讲咧，其实个了解都唔系好多嘅。咁我以前咧就会喺度谂啊，其实香港都系一个大城市啦，即系点解需要保育咧？系咪先？即系呢个都系城市生活啫，你去睇动物咪喺第二啲地方睇咯咁样。咁系嘅。第啲地方睇動物係真係會好多唔同嘅嘢睇啊，會新奇啲啊咁樣。咁但我成日都覺得你唔係好多時候可以隨時就放個假啊，我又去兩個禮拜非洲先，又去兩個禮拜南美洲先咁樣噶嘛。好多時候可能尤其是一家大細，可能星期六又想揾啲嘢做嘅，可能本地如果有一啲咁樣嘅自然生態嘅啲活動咧，都幾開心嘅。因为一嚟自然生态嘅活动简单啲啦，因为依家呢个人类世界好多时候都好荒谬啦，好多唔同嘅事发生啦，或者好高压啊。如果你睇翻啲即系唔会点呃你嘅一啲自然生态嘅嘢咧，咁逃离下人类荒谬，咁都几好嘅。第二咧就当然都系一个教育意义啦，咁样因为可以知道多啲，即系你睇多啲嘢咧，自然即系睇多用一样嘢咧，就会对嗰样嘢有兴趣，自然就会想去了解多啲。我听过其中一个最成日都聽到嘅一個謬誤，因為我都潛水噶嘛，一講話潛水啊，會見到鯊魚啊，咁我會興奮咁，佢就哇有鯊魚啊，好正啊咁樣咧，啲人就會即刻好驚啦，哇鯊魚喎、啊，危唔危險噶？你有冇即刻游開啊？咁夠佢快嘅，會唔會食人嘅、啊、咁樣？呢、這個咧都可以話係潛水界嘅一個最大嘅迷思啊。其實鯊魚咧，絕大部分都係唔會攻擊人嘅。好多時候我哋如果潛水見到鯊魚呢，其實我哋係會想游埋去睇清楚啲添嘅，只不過因為佢游得太快，咁我哋又追唔到，咁呢就冇辦法游得好近咁解嘅啫。咁當然都真係有啲品種會攻擊人嘅，即係譬如話大白鯊嗰啲咁樣，但係其實有幾可會潛水見到大白鯊。所以好多時候呢，我做旅遊節目啊成啊，點解會去睇多啲自然生態嘅嘢呢，都只不過係想令到大家都睇多啲，因為我覺得睇咗要了解多啲，了解多啲就会中意。好多时候点解你要保护一样嘢咧，都系因为你中意嘅啫。 原来你系潜水噶？ 哎呀， 行家嚟嘅。 点啊？你系边方面嘅潜水？ 我一开会就潜水噶。 系咪啊？我都 OK 嘅呢方面。 你开会系钓鱼啫，又未到潜水。你个人响度嘅。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接的。段段艳遇处处有艳都放在眼前，害怕采花天黑路远，情愿对路边灯饰眷恋。那些玻璃上的水晶雕的一足积碎的， 逐步逐步进占世界，通向没有缘，地厚天高如寂寞难免。谁家有后院修补破损？燕尾蝶疲倦了，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山中开的天边飞的不知所措的，渐渐熟习世界会变，不再受惊怕，为免牺牲，情愿被同化，而使到闹市找一个家。燕尾蝶存活了，在发射塔之下，这地球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回梦里醒来，记不起出大厦，文明是种进化，尽管适应别制止它，力竭胜沙，情怀胜收不起风化，丛林不割下，如何建造繁华，别问怎么不爱他，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有过 牵挂。燕尾蝶啊，喂，其实我想话咧，佢都有我铺人噶， 唱咯，系咪？佢总唱得两张， 但 系有分别啊。头先 我都讲得两嘴噶， 你戴住咗 headphone， 你听唔到佢话呢个系佢中学嘅童年回忆啊，所以 Chris 忍唔住就会唱起上嚟啊。 系啊， 但系人哋系唱得声声入耳，入到耳仔噶嘛。 我都入耳噶， 你唱嗰啲系 不堪入耳啫嘛。 你都解释讲就好啦。如果你讲到呢度嘅话，我岔开嚟讲条题啊。 岔你岔你， 即系呢啲就系你嘅 即系赞美歌 嘅燕尾蝶，系你嘅中 学 回忆。 系啦， 但耐唔是咧，每一个年代都会有啲洗脑歌会出现咗噶嘛。嗱，我起码记得其中一首咧，就系任何只要你够两岁嘅妹妹就会识唱嘅一首歌。 系 Let It Go，Let It Go， 呢个系洗脑，系人都识。有啲朋友， 你知唔知你细个就系咩啊？ 咩啊？ 就唔系 Let It Go 啦，系 Let It Be，Let It Be， 都系争一个字噶咋。 要笑噶， 系啊， 我哋尊重啲前辈，系啊， 唔系啊，咁系啊嘛， 好啊，好啊，系啦， 唔系呢个年代咩？ 系啊，系啊，呢个真系唔算系我年代喎 ，Let It Be， 系咪李志刚嗰个年代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有啲咩就摆 佢，因为佢系欧美流行曲始祖嚟噶嘛， 系啦，所以佢认识。嗱 ，Let It Go 咧，我有啲朋友就话咧，有阵时真系唔明点解噶，我个女佢连一。句即系佢识得叫爸爸啦咁样，但系佢要讲到一句 complete sentence 完整嘅句子都仲有难度嘅时候，但系点解你已经可以背得到呢一首歌嘅歌词？每日都要睇同每日都要 佢要表演俾我听啊，咁样，即系洗咗脑就咁样嘅意思。 好正常喎，而家啲靓妹咧，即系你话未必一定个个都识，因为毕竟都有啲年头啦。 系， 但系你叫佢唱 Baby Shark， 佢哋系一定识噶嘛。 我想讲呢一只， 系咯，你 可能会遇到一个新嘅对手啦。 系啊， 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即系 Let It Go 嗰套嘅电影嘅第二集咧，即将就喺十一月就上映。 系系啊， 琴日已经咧就喺网上面咧率先发放咗最新嘅主题曲，所以 Let It Go 可能你可以抹走佢，Baby Shark 你可以抹走佢，有新嘅洗脑歌啊！呢个仲系有机会咧代成，因为咧我有听到嘅嗰首歌嘅歌名唔系 Baby Go， 叫做 Into the Unknown。 Into the unknown， 进入未知世界。 系啦，呢个就系未知之数咁样啦。呢个就系佢嘅主题曲嘅名嚟嘅。其实首副歌嗰个部分嘅话咧，唔使刻意哼噶啦。 系啊， 因为你就咁将 into the unknown，into the unknown 去不停喺度 loop 呢一句，同佢不停之前 loop let it go，let it go。 咁都要起伏节奏噶。 嗱嗱， 呢啲我音准好讲究噶嘛。 我可以一阵间搵个位播少少俾大家听嘅，但你嘅音准咧就真系放弃。嗱，而家大家成日会话，佢可唔可以成为另外一首？洗脑歌咧，最难度高嘅地方系咧，超级高音， 超级高音啊， 系啦，所以你 into the unknown， 唔系啊，再高啲，即系去到粤剧腔咁劲啊， 无缘夜抱入落空。 你睇我每日平时就有三个钟头要咁样受苦， 听众都仲继续接受到，真系 唔系你 好勉 强噶 啦，话俾你知嘅。 唔系咯，卖艺卖到要咁抛个高音出嚟，咁佢而家就准备洗脑啦。 系啦，有机会系洗脑噶啦。有啲人咧就第一句就讲：，哇，你去到咁高音，今次我个女日日喺屋企度咁样洗我脑嘅话，我会崩溃。 其实即系等于集体玩嗰只尖叫鸡啊！有冇玩嗰只？ 系咪一链就 会？系啊系啊！哇，你咁样集体玩唔死咩？真系。 咁当然啦，即系主唱者咧，佢唱得好好听。 边个唱噶？ 都系同一位嘅朋友，即系上次 Let It Go 嗰位朋友，因为佢本身系为嗰个角色去配音噶嘛。但系大家都会咧，就可以拭目以待啊！究竟新一代嘅洗脑歌咧，系咪会出现？同埋各位爸爸妈妈，准备定个耳塞啦！ 制外部势力威胁，进一步加强国家自卫军事力量方面嘅重大成果。而在北韓試射新型導彈同一日，美國空軍亦都在加州中部奮登堡空軍基地試射一枚無彈頭，搭載了載入大氣層測試飛行器的民兵三型洲際彈道導彈。美軍強調，試射同近期國際形勢無關，但表明美國強大的核威脅力可以壓制威脅，並確保美國的盟友放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74点，跌168点，成交金额233亿9000几万。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3.8跌个二，美团点评81.7升两毫，盈富基金26.8跌一毫，友邦保险73.9跌4.5，百威亚太29.75升5仙，汇丰控股58.7跌9.5，中国平安89.75跌4.5，信宇光学科技119.5升2.3，中航国际控股8.33升1.36，银河娱乐49.85升1.1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2，英镑9.647，瑞士法郎7.86，澳元5.265，加元5.884，新西兰元4.911，欧元8.594。每百港元对港元7.3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64。日经平均指数报21337点，跌440点。港金现价报1404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0.54美元，卖出150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方向油塘近住九龙货仓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呢一段咧系挤塞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对开咧，快线就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呢一段咧系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本道出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有车龙啊，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道方向油塘近住裕民坊咧，一段就慢车，龙尾接近牛头角港铁站。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角落斜去西贡、葵涌道马嘉烈桥底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调运工作可以几时开始啊？ 重新 咩意思啊？又要等？ 我知道啊，重新找个合资格的人嚟操作啊，因为之前我冇考牌啊。 我有牌啊，可以开工啊！ 重新 又咩意思啊？又要等？ 因为每12个月就要重新彻底检查一次噶。 我重新一次，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调运安全米轻事， 做足检查勿迟疑，我哋系 BOP 天堂鸟。 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星期四我今日又有好开心嘅环节噃， 冇错啊！礼拜四咧，而家有呢个寻找快乐的人啦。今集咧，阿祖揾出嚟嘅嘉宾咧系小谷谷祖林嘅。 即刻谂起一个字咯，甜咯。 你谂起因为小甜噶嘛？ 系咯，即系咩都好啦，系啦，无论系因为即系嗰啲铺头又好，定系佢个样咧都好似。 你唔会即刻谂起小谷，你会谂起酷嘅咩？ 都系嘅，酷得嚟都甜咯。 系，但系我估一阵间嗰个访问咧，大家就会帮佢洗少少牌嘅，即系你唔会觉得佢。酷嘅其实，小谷个人一啲都唔酷嘅。 你对住你个个都系咁噶啦， 咁又系， 咪咯？因为毫无杀伤力，对住你唔使酷啊嘛。 系，同埋咧，小谷佢做咗一个咧，我觉得系好深嘅分享啊，即系深入嗰个深啊吓。 哦，深入个心。 因为佢有同我哋即系分享翻咧，即系当年咧，即系因为佢个细佬咧系选择咗完结佢嘅生命嘅，咁所以咧因为思觉失调嘅关系啦，咁啊小谷就同我哋有分享翻咧，即系作为自己一个过来人，咁佢就想鼓励翻咧其他。嘅朋友，如果遇到一啲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其实真系会好难去处理，好难去接受 嘅。 但系因为佢有经历过，佢就将佢嘅经验咧，好冇保留咁样同大家分享咗。 哇！所以我哋一间就11:30， 11:30有寻找快乐的人。今集嘅嘉宾咧有小谷谷祖林啊。 好啦，我哋而家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先讲天气先啦，麻烦你啦。 哦，喂，又嚟天气啦。 系啦，系啦。 好，喂。依家咧，30度啦，終於由頭先仲係見到佢二字頭嘅，依家氣温咧係30度， 同你個人差唔多，就嚟三字頭啦。 唉，係啦，真係好鬼慘嘅啫。誒，依家咧，跟住呢個相對濕度咧就係60%嘅。 係， 其他啲講唔講埋啊？ 唔使啦，係啊，阿田咧就放假嘅，咁啊，今日咧我哋有 Chris 啊梁彦忠咧同我哋一齊做主持嘅。 係啊，我嚟到咧主要係想學下嘢嘅，同兩位前輩咁樣。 哦，我哋都會毫不吝惜咁樣去唔理你㗎。 係 你講啊，你講啊，係。 嗱，想學下，因為咧，即係我諗我佢。 離呢個有仔女咧，都仲有好大段嘅。 哦，人生嘅嘢話唔埋嘅噃， 以你係祝福佢， 我祝福嚟㗎， 係個人嘅經驗得翻嚟。 哦，唔係，我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咁嘅，係啊，特別你咁中意去旅行啦吧？ 就係點啊？ 咪咯，一個去兩個翻呢啲啊，即係家常便飯啦。 我就一個人去兩個 keep 翻嘅啫，我 係咯。 今次咧，我想請教一下啲育兒嘅一啲經驗。 冇問題啊， 即刻問一問， 即刻問豪仔， 我哋 咩經驗都冇得分享啊？ 譚育英啊，我哋係談論如何育嬰啊！ 我想問咧，你會唔會對你嘅小朋友講大話嘅咧？ 梗係會啦。 例如嗰啲咩大話你會講咧？最常講成日 最常講咪就係爸爸好快翻嚟咯。 跟住咧， 跟住就佢瞓醒先，第二朝先見到你嗰啲咧。 咁 係啊，又或者話 佢會唔會唔記得咗佢？你曾經幫佢做過嘅呢個嘅承諾㗎？ 唔係㗎，佢會記得㗎。 記得 有陣時咧，即係兩公婆想自己踩一陣台腳咧，總之同佢講就話嗱，即係首先你個目的已經要講大話咯啦。爸爸媽媽出去做嘢下，明明夜晚十點鐘想睇戲啊嘛，我哋出去做嘢下，你瞓先啊咁樣，咁首先已經大話啦，跟住仲會話等下你一瞓醒就見到我哋噶啦，結果咧佢半夜就瞓醒咗啦，咁我哋梗係未翻啦，係咪先嚇？呢啲冇辦法啦。 揭發唔到你唔係做嘢嘅， 佢揭發唔到嘅，不過其實開始大咧，佢都醒噶啦，佢做乜嘢啊咁樣？係啦，咁你 可能過多一年咧，阿哥哥會同阿細佬講噶啦，哦，佢哋兩個講大話噶咋，佢哋唔使理佢嘅細佬，我照顧你啊。 佢學識咗咧。直斥其非咧，就话我讲大话咯。即系譬如我同佢讲嗰啲咩超级英雄嗰啲故仔咧，佢会话呢讲大话，呢六巨人都唔系咁样嘅咁样。 因为佢真系知道六巨人应该系点噶啦，系咪？ 唔系，因为我主要都系用嗰啲好老土嘅方法咧。喂，你食多啲饭啦，食多啲饭咧，先开始 系 六巨人咁大只嗰啲咧。但系佢已经唔受氹啦，讲大话咁，哇，几 hurt 啊！直接就话你讲大话真系，又冇得驳。 咁你自己检讨下先啦。你个大话俾个四岁嘅踢爆你讲大话，咁你话你要自己检讨下。 好醒噶啦，依家 好醒噶， 因为咧，我今日就睇到一篇嘢，就讲紧一个美国嘅一个心理学家，佢就话咧呢个家长啊， 家长 最常会同啲仔女讲嘅一啲大话， 系 乜嘢咧？ 我谂豪仔讲 食饭嗰啲应该中啦，系嘛咩？唔知 唔系因为系美国嘅关系咧，有少少可能呢个文化上嘅唔同都未定，但可能我哋有啲港版嘅都未。 如果佢美国嘅，我咪会咁样讲咯。你唔食汉堡包嘅话咧，做唔到六个人咯。系咪咁嘅意思啊？ 佢都有類似呢啲 friend。係啊，你聽下聽下。 係啦，就係嗱，你最近你呢一個咧，就係頭先講，因為佢哋嗰度有嗰啲tooth fairy 噶嘛，即係我唔知中文點叫咧呢啲。 即係牙，即係譬如甩咗隻牙嘅話咧，跟住你就要點樣？ 即係牙仙。 係啦係啦 係啦係啦 ，fairy 啊嘛嗰啲咁樣。 好衰嘅，即係我哋本來人哋好美麗，好漂亮，人哋整緊牙仙， 好似老咗三十年咁嗰個 fairy。 或者你試下講得低音啲就牙仙㗎啦，變咗係啊，咁佢點玩？ 或者嗰啲咁樣嘅呢個復活節嗰啲兔仔啦，又或者聖誕老人啦，咁好多時候咧送禮物嘅時候，突然間有份禮物擺咗喺台面喎，跟住就啊點嚟嘅咧？咁 哦係 聖誕老人俾你㗎，咁呢個就其中一個。 香港人都會用呢個嚟呃㗎，即係我哋細個都中意咁樣呃人㗎。 但係呢個係一個好似少少嘅傳說嚟㗎嘛，即係譬如話咧啊，你乖，你要將隻物咧就擺喺個床頭嗰度，跟住咧聖誕老人咧就會爬煙通。嗱，首先細個係信有煙通，明明見到冇煙通，佢就會阿媽就會話 你真 係 有信煙通 㗎。我又冇信煙通，阿媽話阿媽。改咗少少， 抽油煙機入嚟咯， 佢喺個窗口度爬入嚟，咁樣咧，我係有信過嘅細個咁樣。 咁如果你講牙仙嘅，我覺得我哋香港最似咪就係話。讲大话会甩大牙噶，系咪即 系 类似呢啲啦？系咪咁啊？ 我细咩？我讲过啦，我细个嗰阵时，阿妈要我合埋双脚，跟住将只牙咧甩咗之后咧抛出去个窗出面度啊！嗱，大家唔好学啊！ 合埋双脚 系啦，阿妈话咁样之后咧，只牙会生得靓噶。 哦，即系 你话 合埋啊？紧 致啲啊？嗱，呢个究竟系嗰啲究竟系传说啊，定系阿妈呃我啊，定系乜嘢？我都 阿 妈带 你去睇龙船吓，仲有咧 系。唔系，但系佢话呢一个咧，即系如果你就咁直接同佢講話有呢、這、一個即係呢個叫咩啊？傳說嘅人物存在嘅話咧，其實可能又唔好嘅喎。 哦 okay、 即係佢覺得當佢識破咗係假咗，你呃我，佢都冇啲咁嘅嘢，對呢個世界嘅幻想幻滅咗。 係冇錯。 佢話一個好啲嘅做法應該係點樣咧？ 係點咧？ 即係咧，如果佢問點解份禮物嘅，你就要啊，你話咧？ 哦，等佢答哦，起碼個大話唔係我講嘅，你自己想象出嚟嘅啫。 係啦，佢嘅意思就係話，你繼續想象緊嘅時候咧，咁我就跟你個想象啊，係啦，可能係咩啦？然後到佢發現啊唔係嘅時候咧，即係表示啊佢已經有呢個認知， 哦、 知道唔係真的。 即係你下次啊夜晚再同老婆出去睇戲嗰陣時咧， 阿 仔 你 去邊 啊？你話咧？ 你話咧？係啦，你哋去做嘢啊？ 乜都咁樣講、 嗯。你話係就係啦，咁樣咯。 咁、哦、樣。 係啦，即係所有嘢佢自己一手包辦嘅。 其實就唔係講大話，係由而家開始就卸博。 係，同埋就係、是。 係將個波推落去個仔度咯。 或者講官話，你話咧咁樣，咁快講呢啲咯， 官話扭曲咗㗎啦。 你咁樣可以偵測到個細路仔幾時知道你講大話，咁你就總之咧，永遠你都唔會衰啦。 又或者可唔可以用我哋而家嘅潮語啊？又有聖誕老人嘅，真係㗎，未 fact check 嘅。 你仲要夾埋英文添， 攞唔住嘅。 傳説就咁講嘅，起碼就唔好話係啊，即係第一樣嘢講咗個大話先，即係都避常不可嘅，即係呢個可以咁做啦，係咪？ 好，仲有咧， 跟住另外一樣咧，呢個都係美國好常見嘅。其實呢個咧，我都覺得唔係淨係同細路仔嘅，有時咧同啲 friend 啊、大人啊，好常見。 哦，即係話你去到邊啊？哦，轉個彎， 呢 個 香港嘅，呢個我好常講嘅，係啦， 到啦，但係揸八個站， 梗係啦，係差唔多啦。 佢哋係咧，你見到啲咩咧？佢就哦，你今日對鞋好靚喎， 啊， 哦，你今日件衫襯得好好睇， 即係小讚美小朋友。 呢個嗱，首先係我哋平時啲朋友都會咁樣講，係 係係。 你會發現啲美國人有時講呢啲，你都唔知信唔信， 好浮誇咁樣。 係啦，每次見到 Oh my God, your earrings so beautiful 咁樣，唔知係咪真嘅。咁但係咧，其實 我全部當真先嘅，起碼自己好過啲。 你會接受曬係咪？係，但係對小朋友嘅時候咧，有時即係可能佢畫咗幅好核突嘅畫， 哦，係係係， 啲家長就哇。呢幅畫 我都有講過，我叫畫咗個火柴人出，我都話哇，你畫得好好啊！ 成日都講呢個，我想問 都偶然啦，係啊，但我通常會 好似需要㗎，即係唔通咁嗱，我即係咁就嚟，你有個專題報導喺度啦，就想請教啦。咁如果唔係咁答，咁點答啊？ 好核突啊！咁樣係 嘛？唔係嗱，我而家個方法，我而家方法咁樣嘅，因為我最近咧就教佢睇《三國演義》啲漫畫版咧，咁佢就識得畫咧。吕布个样喎， 系 我睇你个样都唔知吕布系边个。 我知吕布系边个，但系你个仔画出嚟应该唔似吕布个样噶。 诶，唔系嗱， 佢似白洁布啊个样。 佢就画到咧，因为吕布佢有个经典嘅造型咧，就系佢个头盔上面咧有两条好长嘅嗰啲咧，即系好似竹须咁样咧，咁啊嗰啲鹰冠咁样飞掠弹咗两条嘢出嚟咁样噶嘛。佢竟然可以画到咁样，咁我就同佢讲话。阿仔，你呢個真係畫得好似吕布嗰個外形喎，因為兩條紅鷹須咁飛咗出嚟啊嘛。咁呢個首先係讚咗先嘅，但我唔會永恆咁樣讚佢。我話嗱，不過下次咧，你可以試下畫得再仔細啲啊，係咪先？ 畫墨啊， 係啦，咪即係譬如你嗰支嗰把槍，可唔可以唔好淨係得一條框喺度？你可唔可以畫粗啲啊？畫埋啲須須出嚟。嗱，我會叫佢不完美。但可以改善， 系 啦， 先赞后弹， 梗系啦，唔好要弹，我会叫佢 先赞后见啲嘢， 系啦， 又唔会影响到佢嘅自信。 我又唔会斋讲大话，乜都话好靓啊，喂，咁我咪冇进步咯， 系都啱嘅。我有阵时即系我教小朋友嗰阵时都会用类似嘅方法嘅，第一句都系赞咗先嘅，即系教佢哋嘅时候，哇好得意嗱，我有阵时未必会用靓呢个字，因为真系讲唔出口嘅，因为有阵时佢哋嗰啲火柴之公仔嗰啲，哇你真系唔知佢画咩噶，但系我就会问翻佢，你画紧乜嘢？佢就解说咯，嗱呢个系超人嚟噶，呢个咧就系嗰只宠物嚟嘅，咁点样佢就解释晒成个故事，跟住我就话，哇好特别啊，你想象得好好，咁不过咧，如果你下次再画嘅话咧，狗仲有啲咩特征噶，即系之类嘅。嘢咁样咁就会即 系启发下佢咯。两位已经可以即刻移民过美国做呢个心理学家啦。 哦，本身我哋攞咗牌噶啦， 系咪啊？ 系啊。 佢就系话咧，你赞都得，你唔好盲目咁赞， 唔好盲赞。 系啦，你咧就揾翻啲位真系可以讲到出嚟嘅，即系咧就好似你咁讲啦，即系譬如话，哇，你嗰对竹梳咧真系画得 好似， 即系观察得好仔细，咁样你要讲多啲具体嘅嘢，佢有啲咩好，就唔系就咁见到之后。哇！呢幅畫真係我見過世界上最靚嘅畫，咁你就完咗咧。其實佢好快就會識破咗呢個虛偽嘅讚美，因為其實可能佢 有冇話幾多歲咧？我諗我哋嘅聽眾會想知幾多歲會係一條分水 咧、哦。我反而覺得咧呢、這個。对女朋友都啱用嘅喎， 吓用紧啦，好多 系啊，唔系你有冇用呢种咁样嘅叫做建设性嘅批评？ 嗱，对女朋友同小朋友真系唔一样。 唔系你嗱，如果 你好够胆讲嘅，佢问你，喂，我个新包包靓唔靓啊？ 咁 你 咪用 点答啊？ 头先我嗰样咯，哇，好靓哦， 跟住咧， 好特别哦，呢个特别版嚟噶，哇，你睇下嗰个链嗰个扣咧， 好 正，好 精细， 系啦，但系跟住你又唔可以盲撑，就用阿 Chris 头先我介绍嗰个后半字嗰个方法啦， 系。 系啦， 点讲啊？ 啊，不过如果 不过乜嘢啊？即刻你试下继续讲落去啊！你一不过咩意思啊？ 哦， 不过你未俾钱咯， 系 不过你系咪可以买多个俾我啊？ 不过如果你下次早啲讲，咪我买俾你咯， 只可以 系啦。咁你谂下，你咪拱咗自己落个氹度咯， 你都谂得几辛苦啊，大佬。 盲撑又话唔 work 嘅，对女朋友唔可以盲撑 嘅。女朋友真系唔得，特别有阵时问，佢会问嗰啲咧，你觉唔觉得我呢一排有啲咩唔同啊？ 系咯， 你试下答啊，哇死梗啊！ 果你赞佢着衫靓靓盲赞咧，佢会唔信噶？ 不如又问下在场唯一嘅女士 啊！嚟嚟嚟，阿宇嚟啊嚟啊！ 都冇人赞你噶啦，系嘛？ 梗唔系啦，有啊。 系啦，如果你会唔会问？首先你会唔会问你嘅男朋友，即系我今日有咩唔同啊？或者诶，呢个袋靓唔靓啊？嗰啲嘅先。 会最常问今日有咩唔同咯？我着衫今日有冇靓咗咁样？ 咁系咪搭咩都死噶？ 一定要有啲唔系几好，咁先唔会太，先会诚实啲。 我都话 真系要咁样嘅，但你接受到几多嘅唔好呢？ 十成里面有一两成。 嗱，我相信系咁嘅。譬如佢孭咗个袋出嚟啦，你赞佢，哇，好靓，你个袋好闪，好衬你啊。不过如果你嗰条带可以放长少少咧，就更好啦。 咁你会点答啊？ 系啦。完全系因为无关痛痒咧，条带放长放短咧，同品味冇关系噶嘛。咁但系佢就觉得话，嗯系，可能我中意诶孭长少少，我中意松啲咧，咁样个 style 靓啲咧，佢就觉得咧你系好有真诚嘅讲得，你明唔明啊？ 仲有位入嘅就系话，咁呢个带呢、這个袋可以屋企冇呢个只冇呢只袋啊嘛，咁要等你买个新嘢俾我。 哇，都系要咁样最后 个结论都系想屈你买翻个新嘅，真 系咁样小心啊！ 系咯，或真系要用呢个方法噶。我成日同我老婆讲得太假咧，佢每次就话我浮夸噶啦。我话哇，老婆你今日得好假啊你咁样， 所以佢就唔再问啦。 系 啊，但系唔系，仲有第三个大话系咩三类嘅？呢个对细路仔得，我谂对女朋友唔得，就系接翻你嗰句嘅。咁你话哎呀，即系买个新啊。咁如果对小朋友咧，好多家长就话哎呀，删咗咯。即系嗰间铺啊， 系啊，呢招都常用噶。哎呀，好嘢啊！去，譬如想去食麦当当啊，或者想买玩具啊，反斗城删咗咯，即系嗰啲咁样咧。 屋企食粒糖，哎呀，冇晒糖咯。屋企咁啊，鹅青其实仲有嘅， 系系啊， 系啦，就话冇咁样，佢话都唔好，因为咧，其实佢都系会识破嘅， 系。 同埋反而咧，你继续真系话俾佢知，嗱，真系仲有喺度嘅，不过依家就唔得啦，因为乜乜乜原因，处理下呢一个逆境点样承受嗰个问题。 嗱，所以俾你拣啦，你想氹一个女朋友，定系氹一个小朋友啊？ Fire, hotter than a fantasy, lonely like a highway. She's living in a world and it's on fire, filled with catastrophe. But she knows she can fly away. Oh, she got four feet on the ground and she's burning it down. Oh.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头先嗰只歌可唔可以译做咧 ？Girl on fire 系咪即系话个女仔好火滚啊？ 好 可唔可以解做火滚嘅？答案唔啱听，全部都火滚咁样得唔得噶？ 女士们着火 系咯，女士着火了咁样真系。喂，如果你话着火咧，嗱，短短地咧，诶、阿祖就嚟会睇一套电影咧、 啊， 就好多人都话即系着晒火咧，即系个口碑啊，即系影评咧，好似唔知未上映就先轰动咁样噶咯。 呢个威尼斯影展咧就攞咗佢哋最高荣誉嗰套电影啦。咁、 啊、 另外咧，即、就、系、是、对于男主角啊，佢嘅演出啊。都有好高好高嘅评价， 系啊，嗰套就系 Joker， 系 Joker， 系啦，小丑咁样。咁但嗱，譬如咧，如果你对佢最有印象咧，可能都系蝙蝠侠咧，嗰阵时应该系第二集嚟嘅嗰个。 系 咁啊，哇，嗰阵时佢就即系已经唔同咗个演员啦，因为个演员咧后来就即系自杀。咁、佢嗰个算唔算自杀啊？佢唔系。即係總之係意外死亡啦，係啊，咁啊，所以咧開頭大家就覺得成為咗絕響啊，即係覺得扮小丑呢一個角色咧，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咧就由另一位啊林明星啦， 力士 係啦，咁啊佢就即係擔綱，咁但係嗰個爭議咧一樣咁大啦，即係大家睇嘅時候咧，如果你睇嗰啲叫做外國新聞咧、嗯，你真係越佢越講得驚咧，你越想睇嘅就係話喺美國竟然。惊动咗美国军方，都话要提出一个安全警告。哇！你大佬睇电影，系啦，睇电影睇到美国军方要提出警告，因为佢话 有话鼓吹暴力，甚至有人啊，有啲网民建议要禁止呢部电影上演添。 嗰阵时佢话喺美国有人即系优先放映嘅时候咧，话里边直情发生枪击事件添嘛，好、恐怖嘅讲到。但系你话系咪人住听到呢啲咧？就好似嗰啲禁片咁样啊，唔好睇啊！十八岁唔睇得噶，呢度咧睇咗之后咧，会你会好暴力噶，即刻想睇。 其实从来都系嘅，即系嗰阵时我即刻谂起嘅，可能阿 Chris 冇咁熟悉贞子咯。即 系 嗰套电影啊，个个都话咧好惊，好惊系真噶，跟住令到大家就会，但你越讲你就越更加觉得需要去睇噶嘛。 所有禁片咧，即系应该咁讲，一套戏你想人哋留意咧，加两个字禁片，哇！跟住你点都会走入去睇嘅真系。 我谂睇下咩类型啦， 吓 都唔系就系因为惊嗰啲，我真系好惊。 呢啲电影呢个类别你啱唔啱噶？ 惊嘅类别我可以诶唔使噶啦， 可以唔使惊。 我谂做乜俾钱去自己？ 唔系，但系佢又唔系嗰啲惊，系嗰啲犯罪啊、惊栗啊。 其实咧，我真系好鬼简单嘅啫。求其咧有啲悬疑啲嘅音乐好黑，突然间弹啲嘢出嚟咧，我就啊咁，我就 即系你睇白雪公主都惊嘅，即系你见到佢食个毒苹果， 镜会同你讲。 如果突然间个苹果好快咁飞出嚟，跟住嘭咁咧，我就哇好惊啊咁啊！ 我睇唔出真系。 OK， 如果咁样嘅话， 我哋揾到佢弱点啊，好开心啊！你 咩弹啲咩出嚟？ 唔系佢呢招，佢呢招咪杀食咯？你知好多少女咧，其实有嗰种母性喺度啦。 我要保护你。 系啊，佢就话唔使惊，弹个苹果出咩咁？惊啫，真系系咯。 咁佢应该啱揾姐姐咁样， 梗系啦。 姐姐保护你， 系啊， 系嘛，即刻得咗咁样。 我哋明明讲捉卡嘅啫， 系咯。点解佢去咗揾姐姐？ 真系唔系，但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因为即系一套引起咁多所谓即系会有暴力倾向嘅电影咧，但系其实好似讲紧一个咧想寻开心，但系最后就俾世人遗弃嘅一个悲剧角色，拭目以待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报道指，政府正研究推动各种更有效的方法止暴制乱，包括推行宵禁令。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认为，宵禁令对香港人的影响非常大。如果可以选择，他个人宁愿选择引用紧急法，但对引用紧急法仍然有好大保留。汤家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他承认引用紧急法或宵禁令都会令香港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如果实施宵禁令，怎样执行？罚则是怎？市民会不会接受？会不会有更多无辜守法的市民受害等等的问题，都并非简单能够处理。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立明就认为，政府以严刑峻法解决问题是用错方法。如果实施宵禁令，影响会很大，希望政府能够悬崖勒马。社福界立法会议员赵家津同社民联副主席黄浩铭因为参与占领行动被裁定罪成，判监八个月。两人今日刑满出狱，同在场人士拥抱，又唱愿荣光归香港。 邵家臻交代心情的时候说，别来无恙始终如一，他透露销售了22磅，目前体重刚刚好是 77.7 公斤，他形容牢狱生活是很难挨，吃不到睡不到，医生曾经建议他去医院休息，但他强调这些都没有影响信念，信念反而更加坚定。邵家臻又说，愿意同抗争者分享在囚生活，因为他们可能要面对牢狱之苦。王浩铭就说，自己曾经三次坐监，他感谢未婚妻的鼓励和体谅，他认为面对制度和警察的暴力会有仇恨，但希望抗争者要对抗极权不公，而不是意见有不同的人。反修例风波持续，大批示威者在7月1日冲击及强行进入立法会综合大楼，并毁坏大楼内的物品。艺人黄宗尧和热血时报记者马启聪涉嫌当日有份闯入大楼，分别被控一项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案件今朝在通区裁判法院提讯。裁判官应控方要求将案押后至12月13日，两人同孙晓南等7人同日再讯，并批准两人以2000元保释，每周要到警署报到一次，不得进入立法会大楼同附近范围。候讯期间不得离开香港，并批准黄宗尧有需要离开香港前向法庭申请。四川同辽宁两名网民由于在微信群组发表侮辱国庆阅兵官兵的言论，分别遭行政拘留7日和15日。四川南充市警方表示，9月29日接到网民举报，说一名24岁男网民涉嫌在网上发布精日，即是精神上视自己为军国主义日本人的言论，并针对国庆阅兵多次发表不当言论，肆意侮辱参加阅兵的人员。公安第二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他行政拘留7日。辽宁鞍山市警方就表示，一名37岁男网民国庆当日在网上发表针对阅兵的恶意言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网络安全法，将他处以行政拘留15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天气稍凉，风势较大和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47点，跌94点，成交金额273亿。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4元，跌1元；盈富基金26.85元，跌5仙；美团点评81.9元，升4毫；友邦保险74.05元，跌3毫；百威亚太29.7元冇起跌；汇丰控股58.8元，跌8.5毫；中国平安90元，跌2毫；信宇光学科技120.7元，升3.5元；银河娱乐49.95元，升1.25元；中航国际控股8.3元，升1.33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2，日元107.2，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2，加元1.333，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7.149，英镑兑美元1.231，欧元兑美元1.09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64点，跌414点。港金现价报14,03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12美元，卖出1,498.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快线有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牛头角港铁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军营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

咁因為我一路都係男仔底啦，咁我個畫面由細到大冇一個哇結婚嘅婚紗啊場面啦，亦都冇我自己抱住一個小朋友嘅景象啦。 更加唔會諗到第時我要湊孫嗰啲日子唔會有嘅。 冇啊，即係我會諗好多比較型啲嘅嘢啦，唔係話而家唔型啦嚇，但係即係會諗一啲話第時做導演啊或者點樣，即係會好多諗一啲嗰啲即係比較。個人性嘅嘢，冇我個腦海裏面完全冇老公、冇仔女、冇呢個 picture 喺度咯。 係，即係由細到大都冇呢個 picture。 冇嘅，冇嘅，由細到大都冇嘅。我係仲要，我係有咗小朋友，仲話係唔係㗎？咁我老公仲要話：喂，唔係喎，你個樣變曬喎，成個變成個黃德斌咁喎，你快啲換下人。 即係原來女人有咗係會似黃德斌嘅。 冇咯，即係佢哇！你成個腮起曬角喎，同埋目露空幹喎，同你講親啲咩起槓喎？你做乜嘢啊？點解咁樣嘅咁樣？咁所以我因為我係一個咁樣嘅阿媽，一個咁懵嘅咯，唔係嘅，點會有啊？唔會有嘅。咁點解你唔會有？我又唔知，我覺得冇咯。咁樣係嗰啲咁樣 OK。咁所以我係完全唔識得點樣去湊女。咁但係。我覺得而家阿媽同埋啲小朋友真係慢慢要去磨合一套教育方法出嚟咯。衷心覺你值得恭喜，有天要有人無力你，貴重的好友都心死，還你當街跟女子早嬉戲，這麼聽有什麼好講，但也更證明。 你有你的生意啦，你是一位演员啦，你是一位太太啦，你是两个好可爱好可爱的妹妹，那两个小朋友啦，你两个女女啦的妈妈啦，最忙的就是不是妈妈，这个是最金的呢， 最紧张的东 西， 是最核心的是妈咪啦，那两样东西即是老婆和生意，这样东西都是要 balance 的，因为你要有一個生意，你知道呢個世界即係 overall 即係發生緊咩事，貼地氣啲嘢叫做，咁嗰樣嘢都重要嘅。咁你有呢樣嘢，你就可以同老公多啲話題啊。咁又同我老公講下，我而家工作又點樣啊？又可以了解老公其實佢工作嘅壓力係點樣啊？跟住阿女又可以同老公傾下女啊。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整體嚟嘅咯。 即係你對你嚟講係一份工作嚟嘅。 係啊。 但係份工作係咪好金呢？ 要分配时间咯。 点分配啊，小谷？ 其实我之前咧，即系有啲 overload 嘅，啲时间乱晒龙咯，即系成日都以为自己以为自己好后生， 系 咁啊，以为自己咧瞓少几粒钟咧都可以搞掂嘅啲嘢，咁但系原来唔系嘅。你当你生完之后咧，你记忆力好差啦，你时间会错乱啦，你两个女啲嘢会调转晒啦，即系我就。試過帶我個大女去我細女嗰啲生日 party， 大家做乜嘢啊？ 帶錯女啊！ 帶錯咁樣，做咩事？點解咁細個嘅？咁樣即係會有啲咁樣嘅錯亂咯。咁所以就係、後尾我就知道，喂，其實你唔好諗住要做一個好超能嘅阿媽，要做一百樣嘢或者咁樣就係好叻啦，咁樣其實唔係嘅，其實你真係要分 priority， 你要知道邊樣嘢做先做後咁樣，咁你真係你要知道點擺力落去咯，因為你自己會好亂嘅人。我諗有小朋友嗰啲家長咧，其實慢慢你有一個位，你會發現其實係佢哋教翻你， 係 即係我而家我嘅細女好 insist 係同我講，我哋可唔可以有個 nice talk 噶？你可唔可以唔好鬧喎？即係唔好 show 啊！即係我講你個 show 冇用噶，你越 show 我越差嘅啫。咁樣即係佢 阿媽嚟嘅喎，開始 佢話我哋可唔可以好啲講咧？我話 OK。 呢一兩年見嘅小谷同我以 前認識嘅小谷，我覺得幾唔同嘅。我覺得你開心咗。 我以前成日轉牛角尖咯，即係你認識我嗰陣時候，我都係又係我啊，咩事啊？ 而家反而家個都係講又係我嘅，但係會係。啊！又系我喎，系呢一种态度， 即系又系你咁样啊！系啊，睇下今次点玩先咁样咯。 心态唔同咗，即系你个笑嗰个方法，我唔识得点讲啊，系真系好似开花咁嘅，而家有少少。 唔系，当你真系好彻底地明白你哦，原来所有嘢都系一个 lesson， 咁你。就會好明咯，即係你就會知道哦，原來係咁樣發生嘅。咁當然有啲 lesson 係好大啦，大到不能承受啦。咁但係咁咪接受咯。咁你都唔能夠控制啲嘢，咁你咪唯有接受嘅其實。 嗱，如果你講到呢度嘅話咧，我講個深啲嘅問題啊 ，deep down 啲嘅。我諗曾經發生過喺小谷其中一件事係同你細佬有關，即係如果你話一個好大嘅 lesson 嘅話咧，即係如果講少少就係、是、佢選擇咗完結佢嘅生命，咁嗰陣時係同思覺失調有關嘅，應該係12年前啦，係咪大約？ 係啊，差唔多係。 係嗰陣時係咪一個真係手足無措，唔知點處理嘅？ 係啊，癲咗啦！嗰陣時我哋即係我發生呢件事就係同你哋最 close 嗰陣時啦。咁你都睇曬我成個過程，真係黐線，點會有一件咁嘅事發生喺人間嘅？就覺得咩事啊？就係完全即係嗰陣時睇電視劇睇無線咁樣，覺得哇，有冇人會激動到暈咗啊？萬梓良即係 So what 要嗌出嚟嘅咁。 哇！原來真係咁噶，原來嗰個暈係劈啪就暈噶啦，係可唔一啲都唔 dramatic 啊？原來你真係接受唔到，我就係、是。即係會感覺哇，乜嘢個人係好心痛，原來個心真係會爆咁樣， 真係攣住，好似個心俾人哋揸住咁樣。 唔係形容詞啊，係真係 physically 係會咁樣。原來你真係個腦會缺氧，你真係會暈低嗰只，咁就好難接受啦。咁所以基本上我覺得真係一個時間啦，可以去沖淡啲啦。 你用咗幾多少時間可以即係逐步呢、這個？个心直情好似俾人哋拿住咗嘅痛，慢慢松开咧。 最严重系几年噶，要几年。 系 咁，直至到我结婚啦，生小朋友啦，即系慢慢真系因为时间去接受咗呢件事啦。即系我相信我细佬系一个个体，我亦都一个个体，我哋大家有缘分遇到，佢要 learn 啲嘢，佢喺我生命中出现。佢呢個都係對我嚟講有一個 function 嘅，我要 learn 啲乜嘢，即係呢個我就要慢慢，即係其實我都未透嘅。 即係到過咗12年，其實都未消化曬。 未嘅，但係我要慢慢去 learn 究竟呢件事喺我生命裡面咁 big 一個 lesson， 我係乜嘢咧？ 实现着愿望的树，树上结满就是祝福，爱恋的禁果。树下有我，孤身去等你可。断断续续想念，望雪地掩盖，心中沧海及桑田。树叶片片安抚我的身影，心如此。树下有我，独自离别之。 想問一下，即係如果我哋嘅聽眾們佢哋有一啲類似嘅經歷，一啲唔開心嘅經歷，咁你會唔會有啲乜嘢嘅忠告可以同佢哋分享啊？ 第一件事真係時間，即係時間係好緊要啦。第二樣嘢就係唔好 blame 自己，因為我用咗好長時間去怪自己嘅。 哦， 其實係揾啲嘢嚟怪啫，即係如果我陪多你多啲好啊，或者嗰一刻聽多你多啲，但係冇嘅，即係 冇都係講翻轉頭啦。首先， 只係能夠係整定啦。第三就係即係我嗰陣時去，即係去到一個 trap 個位置、就係即係當你唔好睇到自己咁重要啊，你就所有嘢 都會輕啲啊， 輕啲，即係唔好咩都入曬自己數咯。簡單嚟講， 即係你唔好覺得啊，原來譬如我谷祖林個痛苦係天咁大嘅、 嗯， 或者我冇咗細佬就係好大單嘅， 全宇宙最傷心、最痛苦嘅就 係我 啦。 係啊， 跟住就諗 why me？ 點解要係我咁樣？ 咁呢個都係一個 ego 嚟嘅，我覺得，即係你唔好諗到自己咁重要先。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個個人都重要啦，但係我意思係個 ego， 你唔好覺得自己嗰個痛苦就係天咁大先， 是 因為都係個體嚟嘅，因為每個人嘅離開或者係佢哋自己嗰、那個佢哋嘅 要行嘅 journey， 佢哋 嘅一個旅程 咯，係啊，咁我哋有幸同佢陪到呢段路咁樣，咁冇辦法啦，即係如果係要咁，咪即係大家諗下喺呢件事裡面，我盡量攞一啲 positive 嘅嘢咯。我有一個真係都有一個小方法嘅，係啦，分享一下，因為我好感激我有一位前輩啦，佢、真係教咗我做運動，教我跑步。咁喺一個跑步嘅過程裡面咧，即係讓我感覺到哦，原來其實一個幾有錢或者幾叻、幾出名嘅人，其實佢都係同我跑埋同一條路嘅啫喎。 嗯， 跟住你慢慢就覺得哇，其實原來做人好簡單嘅啫，只要你早啲瞓，朝頭早早啲起身，其實你跑嗰段路你就覺得啲樹同你笑添啊，免費嘅，全部都你即係我你要做嘅就係可能四五百蚊買一對跑步鞋， 係 短褲短衫就跑步。咁就搞掂噶咯，原來跟住你之後成日都好開心噶咯，已經。我好似而家好似太陽能人咁樣啊，你明白 嗎？我明白，我今日感受到啊，小哥。 我跑完咧，即係譬如我跑完步，譬如做嘢咧，我個化妝師咧幫我化咁樣咧，哇！佢成身飆曬，我話做咩你好熱？佢唔係你啲熱氣嚇到我咧，成身飆汗。你每日跑廿零三十分鐘已經夠，呢廿零分鐘你可能聽落去好辛苦，但其實咧，我真係實驗過咧，你睇幾個 WhatsApp 已經係廿分鐘噶啦，其實。 嗯。 咁所以其實你真係有心做，你堅持嗰樣嘢做七日，咁就會成事咯。 而家小谷嘅生活係咪你？我唔想用夢寐以求呢四個字，但係而家你嘅生活係咪你好 enjoy 噶？ 我控制到咯，即係我覺得以前。成日會有好多恐懼，因為覺得啲嘢控制唔到啊，即係譬如哇，做生意又控制唔到錢啊、賺蝕啊，或者又 遇到壞人，我又控制唔到， 遇到壞人又呃我啊，或者少到我請咗緊啲人會唔會翻工啊，即係呢啲嘢都控制唔到。咁而家我叫做控制到，因為首先要控制。其他嘢唔好话，唔系话 control 啊 ，OK， 即系我意思系话你要驾驭到啦 吓。 你首先要驾驭到自己嘅身体先咯。 嗯， 即系成日话啲人觉得你咩最重要？系咪女最重要啊？或者搵钱最重要？其实即系再讲 deep 啲咧，身健康最紧要。 嗯， 当你连自己嘅身体都驾驭唔到，你乜都唔使讲，你点凑女啊？你个女跑你都追唔到啦，系咪先？ 系。 咁所以你首先要搞掂自己个。撞先，即系五撞，即系搞掂一只个身体先。咁你搞掂咗之后咧，你就慢慢觉得，喂，其实跑步咁难嘅嘢我都控制到咯。其实，哇，真系冇乜嘢难到我噶，咁样咯。咁当你有呢个信心咧，其实你乜都唔惊噶啦。 我今日同你倾偈，你头先话嗰种正能量散发开去，人哋会感受到你嘅热力。我想讲，我感受到啊！呢件事好，唔系你，但系呢件事好。好邪门啊！我会咁样形容， 我哋做教主啦嘛，可以。 好啊，好啊，好多谢你咁冇保留嘅分享，今日多谢晒谷祖林。 系啊，多谢多谢。天空黑得找不到我， 自觉这么辛苦挣扎为何？天一光，今天该怎过？大概想睡到醒了又如何？社交压力。沉重算什么？ 沉默讚亦放下，放下有什麼好出錯，嘴角抱憾，遺憾算什麼，忘掉我是我便從頭活過，衝過去，難道開不開心，需要世上允許，衝過去，能放得低，才抱得起，有氣力豁出去，又怎可輸給情緒。多少光景怎么牵挂，梦背影便错失美丽落霞，为我有石头闹着有用吗，凡事放大放大，一声招呼都很可怕，换我有道墙逃避有用吗，难道困在困局渴望代价，接受高低情绪，又进又退像潮水，其实眼泪好比药水，随缘撕退烦恼 最尾揀咗鄭秀文呢一隻，即係衝過去呢又真係好符合㗎喎，即係除咗係講緊佢哋嗰個心情都有穿過嗰個難關之外呢，咁佢兩個都跑得好勁㗎喎， 係 喎，真係。 即係都會係一首少少嘅打氣歌嚟㗎，即係放所有可能你身邊有一啲嘅屋企人啦、朋友啦、可能情緒嘅問題或者咩情況都好，好多嘅環境可能都要大家吸一啖氣，大力咁樣衝過去嘅話，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嘅話咧，就可以做到噶啦。 係啊，不過係好難啊。頭先咧就咁聽訪問裏邊咧講述，即係可能即係阿谷祖藍佢當日嗰、那個即係家庭嘅嗰個巨變咧。你諗下佢要事隔十二年之後，佢可以講得出頭先嗰個咁冷靜嘅結論咧？大家可能係一個彼此嘅個體，喺過程裏邊大家要互相喺裏邊有啲學習咧，係、真係。即係你好難想象，即係要經過幾多嘅時間先會有一個好似好一個好清明、好透徹嘅一種咁樣嘅體會咧，冇可能咁易。 我自己咧，即係要做呢個訪問嘅時候，即係就算本身同佢真係相熟嘅， 已經係， 但係要開呢個題目，我自己都有一個 hesitation， 有一個擔心喺度，因為我知道 好似挖開個傷疤。 係啊，我係咪要咁樣做咧？但係小哥個諗法就係咧，即係佢後屘都有同我講翻，佢話佢做呢個訪問好開心，係因為佢覺得如果佢都可以過到嘅，佢覺得冇人係會過唔到嘅。咁不如就將呢個嘅正能量，將佢自己嘅經驗同更加多嘅朋友一齊分享咯。 係啊， 所以我諗呢一個咧，即係要好多謝小谷，所以我就話咧咁冇保留咁樣同我哋風騷嘅聽眾呢一個嘅訪問。Thank you。 气旋正为该区带嚟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炎热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925点，跌117点，成交金额293亿7000几万。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3.8跌个二，盈富基金26.85跌5仙， 美团点评81.7升2毫，百威亚太29.65跌5仙，友邦保险73.9跌4毫半，汇丰控股58.75跌9毫，中国平安90.2跌2毫，信宇光学科技119.3升2.1，银河娱乐49.75升1.05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1，英镑9.65，瑞士法郎7.86，澳元5.299，加元5.885，新西兰元4.913，欧元8.5934。每百元对港元7.3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73。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3点，跌435点。港金现价报14,03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74美元，卖出1,499.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噶啦，咁一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去到管道出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方面，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咧一带都系挤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听骚动音乐，等鼓手 KB 话俾你听，点先至为止一个称职嘅鼓手啊？ 香港流行音乐咧，即系啲人好多时候咧都会话，诶呢啲咁嘅歌好易玩嘅啫，啱啊，你唔需要好劲嘅。咁但系咧 ，Canto Pop 系好难玩得，系有嗰阵锤噶。你嗰只歌你执得唔似或者玩得唔足嘅话咧，你只会将嗰个演唱会变咗咩啊？夜总会。 想知道多啲音乐人嘅故事，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琼骚动音乐。 清晨嘅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嘅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嘅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喺熟悉嘅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嘅灯光。 呢度就系我哋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嘅家，珍惜香港呢个家。 知识资讯科技专家 Ben， 大家留意一下嘅仿冒网站啦，或者诈骗网站咧，都成日都会有啲攻击。咁有时你哋去一啲银行嘅网站要小心啲啦，打清楚个 URL 啦，咁啊尽量咧用翻你之前用开 bookmark 咗佢。另外提多一个，大家尽量做一啲银行或者系啲敏感资料嘅嘢咧，用翻安全嘅 WiFi。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赵 B 天之会者。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话气温又有变化咯，头先你咪好惊去到三字头嘅，而家过埋三字头啦， 高咗一度啦，又31度啦，依家去到，但系湿度啊跌咗一，去过咗过去，而家59%啫， 系啊，相 对湿度系， 所以又再干啲啦吓，咁啊，大家而家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咁啊，桂花田放假嘅，所以我哋今日咧有阿黄耀祖啦，有曾志豪啦，同埋有阿 Chris 嘅， 系啊， 系啦，咁而家呢个时间咧又嚟可以唞一唞咯，话 Chris 你又可以咧，我哋又用头先嗰啲讲法啦。睇前辈表演啦，其实主要系可以去厕所。 你讲到咁尽啊！ 头先你有访问啊嘛， 侯宇龙 系啊，其实都未准备好真系，系啦。但我哋今日有特别来宾，我哋阿 Chris 喺度咧。总之，一阵我哋继续有风骚发回人啦吓。 蒲雨露啊，你住喺咩屋企嘅呢？今日好多人都喺个面书度咧，俾一个金句洗版，就系、是、有人同你讲话，喂，其实你住公屋，你有乜嘢地位咧？吓、啊，唔知道呢句说话有冇都讲中你咧？系啊，因为香港真系有好多人系住紧公屋噶。啊！如果住公屋就叫冇地位嘅话咧，咁都真系应验咗。有好多人喺呢个 society 里边系 no stick 噶。但系咧，讲开你住边度而代表你嘅社会地位，咁你又会发现，其实唔系个时代转咗噶啦咩？因为已经转咗好耐，公屋潮民佢都话咗俾你听，其实住公屋。先是地位的象征，人生胜利组、哦、是咯，以前真的去到九十年代之前住公屋呢，就真的会令人觉得你是最低那一格，有排向上爬。但是自从现在有公屋潮民，甚至乎说得公屋得天下之后，不是已经令到住公屋的社会地位提升了很多的了吗？啊，难怪而家听讲话政府想解决问题，第一时间都系由土地开始。原来真系要解决房屋问题，因为如果你冇房屋，你冇地位噶。啊，跟住我谂翻细个咧，你听嗰啲童话故事，你有冇发现原来童话里边都暗藏呢一个咧？你住咩屋就代表你拥有乜嘢嘅地位同埋命运呢？仲记唔记得三隻小猪嘅故事呢？三隻白白猪决定去搵屋，系冇错。三隻小猪嘅故事，大哥、二哥同埋三哥，佢哋分别起咗三间唔同嘅屋，然后你就发现，喂，真系三种唔同嘅屋，佢哋得到嘅保障都唔同噶噃。阿大哥咧最懒噶啦，所以佢嗰啲茅屋咧风一吹就冧咗。二哥咧好少少有木屋，都系一吹就冧咗。唯有三弟啊，最勤力啊，佢有砖头做嘅屋，所以佢就最稳阵啦，即系狼都入唔到嚟啊。系啊，所以我谂我哋由细到大就阿妈教你啦。砖头真系好重要噶，揸住砖头先至有保障噶。无论你是爱他不爱他，不过真系估唔到啊！嚟到今时今日咧，我哋原来即系唔系用咩人工嚟划分你嘅人格，然后用紧你住边度嚟代表你嘅身价。咁啊系，咁系咪即系如果我哋住嘅楼房面积大啲？你的发言权就会大啲咧。如果你住的层数越高啲，可能你的地位又再高啲，可能你得到的保障又高啲。嗱，咁所以你住半山嘅，一定是比起住山脚嘅咧，你应该是安全好多嘅。又或者，如果你话俾人听你是住新界嗰边嘅，可能大家又会对你再敬重一啲，因为新界。都好大噶，新界你知而家嗰度又有好多农田，可能你就系住紧喺就嚟收归国有嘅农田嗰度，咁以后咧你就系真系属于嗰度嘅原住民嘅开发地方啦。不过我而家谂紧嘅一个问题就系、是，咁我哋以后莫非喺条街度行逛嘅时候咧，我哋唔单止要带身份证，仲要带住户证？即是如果你有住户证的话，你是有住私人楼的，你就有住户证，那你的地位又再高一点。那如果你是住着其他的屋邨的话，那是不是要带份租约出来呢？还是那些你真的不要乱咁行街，回家稳阵一点呢？爱今天也未回来，途中那些 不过我又想起呢，呢排我哋政府成日卖嗰啲宣传嘅告白呢，佢成日都会同你讲咩天星小轮啊，咩菠萝包啱啱出炉啊，又话呢城市熟悉嘅味道啊，然后佢影住呢都系有一啲公公婆婆呢可能坐喺路边好辛勤咁样工作。我諗嗰啲人冇理由佢推住个手推车纸皮车，佢原来系住緊山顶豪宅㗎，咁可能佢都系住緊公屋，咁唔通佢哋都系冇地位嘅，咁点解冇地位嘅人我哋又会攞佢出嚟作为呢一个城市最近要你珍惜嘅主角呢？究竟珍惜嘅系香港这个家，定系珍惜香港你住緊边一层嘅楼，边一个大屋，边一个家呢？阿仔，如果你下次想得人尊重，安安全全嘅话，储钱啊，唔好住公屋，住公屋俾人睇唔起，冇地位啊。咁话你嗰个人，佢本身系住咩屋噶？唔好问，问咗都系自己谷气。跌倒两次吧，就再不相信爱。你更加唔好问嘅系，我哋之前啱啱做咗珍惜公屋大行动。珍惜香港这个家。 工作可以几时开始啊？ 重新 咩意思啊？又要等？ 我知啊，重新揾个合资格嘅人嚟操作啊，因为咧之前我冇考牌嘅。 我有牌啊，可以开工啊！ 重新 又咩意思啊？又要等？ 因为每12个月就要重新彻底检查一次噶。 我重新一次，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调运安全米轻事， 做足检查勿迟疑，我哋系 BOP 天堂鸟。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中， 风骚快活人。 有冇试过失业啊？ 啊 ，Chris 你先。 好敏感啊！呢个题目 系 咪呢一排 机会啊？ 唔系唔系，最你最唔惊啊！因为后生啊嘛， 同埋因为其实你系有好多份唔同嘅工作噶嘛，即系呢一个冇嘅话，咪做另外一份咯。咁暗地里我讲嘅，即系其实我哋三个都， 但 系 其实真系有咁嘅，好多朋友都觉得我系失业噶。 点解？ 因为佢哋会唔系，跟住佢哋会成日觉得诶，觉得冇嘢做噶啦，成日都好似好得闲咁。我只要喺度正式咁样即系发表一下，我系有工嘅，不过份工唔定时啫。 因为你唔使朝九晚。 系啦，但系好多人会觉得，诶，佢都冇翻工噶啦，揾佢做呢啲啦，咁样。咁其实都有一段时间噶，因为我啱啱毕咗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咁其实系有大半年嘅时间，我系冇翻一个长工嘅，有啲散嘅 job 咁样。叫唔叫做真係有工？ 有算有 freelance 一個冇乜好多工作嘅 freelance 係啦，唔係 free 嘅重 freelance 嘅重點就係 free 咯 ，freelance 同埋可以隨時 land 咯， 係啊係啊 ，freelance 啊嘛，我哋咁噶，唔係你隨時嗰啲我哋車可以唔使翻工，咁咪 land 咯， 係 OK 做咯，咁樣拍下 pat pat 咁就走 啦。 我呢個時間唔止添，我會話其實由我畢業到我入嚟電台做之前，其實我都係個 freelancer， 我每一日都係 幾多年啊？有中間 有超過。有差唔多10年嘅时间咯， 系啊 ，free 咗好耐噶啦， 劲 free 我劲中意啊，即系我系中意咁样嘅生活，因为自己控制时间。 keep 住有好多嘢捞啊，所以 free 得嚟咧唔使懒啊，你明唔明啊？ 系咪？其实我真系多多向前辈学习啊， 计啦计啦，系我哋翻翻嚟正题先， 系咪要夹下中指啊？ 千 如果讲到失业呢两个字，大家应该都会惊噶啦。再加上呢一排睇到咁多香港嘅新闻咧，即系啱啱今日有其中一个话嗰个咩 嗰啲商鋪啊，又好似好慘咁樣啊，跌咗23% 啊咁樣。 哦，係係係。 咁所以大家都驚㗎啦。不過呢一個報道喺美國度出現嘅，唔知會唔會即係如果冇嘢做嘅朋友都可以試下諗嚟殺出一條血路咧嚇。 點樣咧？點樣咧？ 美國有一位嘅男士，25歲嘅啫，青年人嚟嘅，佢試過做唔同嘅工作，佢最終係選擇啦，佢選擇我唔做嘢啦。但係唔做嘢嘅同時，佢又每個月坐喺屋企都可以有30,000蚊嘅人工 啊！佢又唔做嘢，又唔读书，仲有30,000蚊人工， 系咪啫？即刻觉得 唔系马冇咁笋啊！ 我想讲嗱，都真系笋噶，仲要系咧，佢唔单止系一个月有呢个收入，佢已经系 keep 住有一个咁样大概30,000蚊咁样嘅收入啦，一段时间噶啦，你哋可以估下究竟佢。宁愿唔翻工啊，坐喺屋企做啲乜嘢，令到佢都有喺屋企度做一啲嘢嘅，令到佢有一个咁样嘅收入啊。 美国喎，你熟啲喎。 系啊， 美国系美国， 咩事都可以发生啊，系咪？ 系啦，我觉得嗱，如果咧屋企咧，应该都系网上嘢嘅啫， 系冇错， 外乎吓，网上面咁啊，睇下佢本身有咩专长啦，表演啲乜嘢咁样咯，喺网上面。 嗱，佢出卖色相。 要见样嘅，又未到出卖，唔使除衫嘅。有冇啲专长？我会话， 长嘅都 唔可以话系特别专长嚟嘅，但系搞到自己变咗好似一个专长咁样。 其实真系好难估嘅。早排咪定系依家都仲有嘅咧，即系韩国嗰啲咁直播嚟喺度食面嗰啲咧， 系温书啊。 其实我想讲系好近呢一个方向嘅。 佢应该直播自己失业喺屋企嘅真实情况。 哦， 可能系咁样， 咁系真系好易做啊！ 然后啲人就好似即系睇紧嗰个熊猫电视咧，熊猫馆啊，嗰阵时咪会望住海水公园嗰只熊猫咧，啊，睇下佢哋喺个馆里边有咩做咧，咁啊，一日24小时直播台嚟噶嘛，系啦，系咪？ 其 实 我 会话 呢个好近似，但我会话佢甚至比一个熊猫做嘅嘢更加少啊！熊猫都食下树叶啊，系咪？嗱，佢会做啲乜嘢咧？佢就系咁嘅，佢就系话咧，之前有试过咧做唔同嘅工作，即系都系即系因为佢大学冇完成到个课程嘅，咁跟住咧都有。去过，譬如可能一啲嘅戏院啊，或者做过一啲侍应啊，各样嘢咁样啦。打咗份工，但后屘佢就决定有一次，佢就谂即系因为有俾人哋嗰啲抄牌啊， 抄牌 系啦，跟住就唔够钱交， 罚款都俾唔起， 真系俾人抄牌系啦，要冇钱交罚款。跟住咧，佢就咧上网开咗段片，佢就系话咧，可唔可以有人可以帮一帮我啊？因为我唔够钱交呢一张嘅 ticket 啊， 系 你哋帮我啊咁， 冇原因嘅，就咁叫人帮啫， 系冇特别原因嘅。佢开咗呢段片之后咧，的而且确佢都估唔到，竟然有人真系开始就俾钱佢，货金俾佢啦，跟住自此佢就谂，咁点解我要去戏院嗰度打工啊？咁不如我就继续日日我就喺屋企同大家讲， 我今 日好穷，冇错，佢就咁啦。我今日好穷啊，你哋捐钱俾我啦，跟住你哋可以扣到税噶咁样。 系咩？ 啊，系啦，可能嗰边系咪咁样？即系做 得意 啦。佢又唔系一个慈善团体啦，嗱，但系佢就咁样同人哋讲， 佢当自己系一个受助机构，你捐钱俾我可以扣税真系。 但系你真系拣讲得衰啲，你真系估佢唔到啊！佢总共有200,000名嘅粉丝， 哇！ 每一日就系睇佢讲类似嘅说话。其实佢真心冇做任何嘢噶，佢会喺嗰个直播嘅片段里面咧，就系做一个废青嘅生活俾人哋睇。例如佢会做，佢会一边食大麻啦。一边咧就讲啊，你更加错啦，系咪？ Okay. 一边讲下自己嘅生活嘅琐碎嘅事，但其实大部分嘅时间佢系冇做嘢嘅。不过有一啲嘅女，嗱，你就咁睇佢个样子又唔系咩特别，哇，标青啊，好劲啊，咁样好靓仔啊，咁样。但有一啲嘅女士就每一日都会好乖乖地就货金俾钱佢，令到佢每一日佢就话：咁我真系唔使打工啊，我喺屋企做一个无业嘅皇帝，我已经有30,000蚊一个月。 佢算唔算系被包养啊？ 系咯，仲要系好多好多人包养佢。 有冇啲人？被包养啊！如果系咁嘅话， 但 佢真系冇嘢做嘅、啊。 佢就系、是、我如果你拣要解释咧，我只能够话佢就系俾咗一种即系真人 show 嗰种感觉。啲网民咧、就系话你想唔想睇下废青或者颓废生活系点样啊？我俾你睇，不过俾你睇都要货金噶，系啊！你积极地睇我点样消极。 我觉得直头唔止咁样， 系咩？ 因为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个生活系咁噶啦，但系冇人系即系。大家都想呢個生活噶嘛，我就供養你，等我可以繼續睇住呢個生活點樣發生， 跟住就 射咗落去啫。 鼓勵自己嗱，我唔好係咁，定係或者我做唔到噶啦，我有個真正嘅生活，我有樓要供，咁不如你頹廢俾我睇啦咁樣啊。 係啊，咪即係自己去唔到旅行，但係睇旅遊節目，希望可以當去到旅行一樣咯。 因為譬如話咧，日本咧，佢哋有一種嘅群體咧，係好多人其實對佢哋好有興趣。 但你又會覺得你係瞄佢嘴嘅，但你又會好想睇下佢哋生活狀況嘅，咪就係嗰啲真係宅男咯，即係佢真係唔係淨係話中意動漫咁簡單嘅宅男，我咪成日嗰啲話，哇佢屋企垃圾堆積如山。佢出唔到街咁滯噶啦，即系咧中間可能得條垃圾路咧，就係淨係得佢出出入入，周圍都係嗰啲即係杯盤狼藉嗰啲生物垃圾啊嘛。 嗯嗯， 但系啲人就好想睇嘅，即系我都承认。如果有个特辑咧，今日介绍话啊呢、這个秋叶原咧有个肥宅男咧，佢究竟喺屋企点解有84个杯面已经堆到成个垃圾缸咧？你真系想睇， 但你会唔会想日日睇啊？ 日日又 因为佢真系日日睇佢成功咗啊！即系佢即系后屘有人就即系解构佢啦。点解佢会成功？即系搞到即系每起码20万 fans， 跟住30000一个月嘅人工啦，同佢嘅背景系有少少关系嘅、 哦。 因为话咧，佢本身唔系一个富贵嘅屋企，佢冇一个富有嘅爸爸啦。佢妈妈咧系做 waitress 嘅，而佢总共系有成11个兄弟姐妹嘅、 嗯， 即系大大。家族啦，系啦，咁讲，即系可能佢就系话佢唔系一个好富有嘅人，佢嘅出身咧令到大家咧投射咗一啲同情嘅感觉俾佢。 咁佢如果有钱人就更加唔使俾钱佢添啦，真系。 系啦，所以就同即系有呢一个嘅帮助嘅话，就令到大家，譬如你头先讲即系食杯面嗰个例子，你未必想日日都睇噶嘛，但系就令到人哋日日都想俾啲钱佢，系呢一个同情心咯。有人就话佢系利用呢一样嘢去欺骗紧人哋嘅同情心嘅，亦都有人话佢利用紧，但有啲人就會話唔係，其實佢係善用緊啊，所以佢就真係可以坐喺度翹埋隻手，乜都唔做，過一日有錢收啦。 係啊，其實佢都唔係欺騙啫，佢講都 佢講到明 㗎， 又真 係佢直接叫喂你俾錢我啦，咁樣其實仲好過你欺騙喎。 同埋我覺得如果即係呢一個節目咧，佢簡直係顛覆咗嗰陣時荷里活嗰套經典啊，即係阿 Jim Carrey 嗰套咧，即係True Man Show 啊。 係啊，係啊。 即係嗰陣時嗰套咧，即係佢覺得悲哀嘅就係話，哎呀，原來我係一個即係真人表演節目，係俾人哋不停喺度監視住啊，望住啊， 所有嘢都係橋段嚟嘅，拍攝出嚟嘅，度好咗嘅。 嗱，呢套戲大概我諗有冇20年咧，接近啦。嗱，嗰個年代你會覺得哇經典啊，即係仲要覺得笑中有淚咧，就好明顯嗰陣時大家啲道德觀太高啦、 嗯， 就覺得咧俾人哋咁樣監察啦，同埋將自己私隱咧賣出嚟咧係唔道德嘅、 嗯， 所以就會覺得係一個好反差嘅諷刺。嘿，廿年後。我谂你应该叫 Jim Carrey 去，叫 Jim Carrey 再拍一拍呢套戏咧，佢有咩悲剧啫？直情嗰度会唔会大卖？去你唔好唔话俾我听添，我主动卖出嚟添啊！喂，有冇人要啊？喂，我以后食大麻噶，喂，睇下睇我做 show 啊！我就想睇下个日常生活系点嚟噶。 其实嗰阵时嗰套电影咧，大家会觉得哇，好破格噶，即系 系 啊，吓、原来系咁样噶， 唔同咗个社会而家。 即系大约20年到啦，我嗰套电影，但系真系翻咗几转， 系咪先？而家真人 show 已经变成咗系主动嘅招来添啊！同埋学你话斋，你拍嗰啲旅游节目咧，你如果唔渗呢啲元素咧，啲人反而唔想睇。 即系要有真实嘅感觉喺入边。 即系虽然你都知嗰啲真实系扮噶嘛，即系咁点都系镜头下配合咧。 好多人信嘅，不过都 系啦。但系冇错，即系作为观众咧，你仍觉得话一定系真嘅，可以睇下佢哋咧究竟真实咧发生啲咩事。可能最值錢就係真實咯， 同埋我諗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呢樣嘢喺美國先更加容易 work 到。 點解咧？ 試過有一個寒假，因為即係翻香港機票太貴啦，咁我就留喺一個 friend 嘅屋企嗰度住。嗰啲 suburbs 即係咧，其實唔喺城市度嘅， 即係邊區咁。 成個區就係得啲住宅啊，你出去超市都要揸車嗰啲咧，哇，真係好悶嘅，冇嘢做。咁你屋企冇嘢做，然後出邊又凍咯，落緊雪咯，咁你做咩咧？咁咪上個網咁樣好睇咯。咁即係娛樂無窮。咁你睇十幾個鐘，俾幾蚊有咩所謂啊？咁但係咁多人幾蚊幾蚊佢就已經可以 支付啊咁就 呢算唔算美國夢啊？即係侵侵佢哋成日講嗰啲咧美國夢啊，即係 我哋自己 個人可以發奮咁樣。 如果我哋三個要開個咁樣嘅 YouTube channel 咧，我哋係要賣即係賣懶嘅，今次真係懶惰嗰個懶惰啊嚇。 係啊， 咪 要 有啲咩可以好 sell 啊？咁我哋三個 要有咁無聊得咁無聊喎。 但即係同我哋平時差唔多。 唔係，譬如sell 我打開個衣櫃摺衫咁樣嗰啲咧， 我覺得太有建設性啦。 摺衫都太有建設性 啦。建設性啦，你要摺喎，要喐喎，我諗你直接瞓覺就算啦。 即係瞓觉 系啊，喂，唔同人佢瞓觉 咁冚唔冚被先？ 咁如果系嘅话，豪仔你真系随时可以瞓到， 好好 佢好叻噶。我哋出外景嗰啲咧，出去做嘢咧，佢一上车就。 我都系咁， 八大口，八大眼就中噶啦，佢跟住就系熟睡啊。 随时补眠系要咁样 嘅。呢、這个可能得、啊，你还点样咁瞓得？ 哦，好啊，好啊， 试下啦。 呢、這个艺员培训班咯、啊，真系。诶，训练瞓觉啦，其实你影住个厨房都，我谂好多人中意睇嘅。 即點有咩喺入邊啊？ 冇你仲喺度發，見你發蛋都好開心嗰啲啊！ 仲有一個香港可以 keep 住打小人，24小時全天候 打 小人， 好難喎！不停諗嗰啲新口， 唔使噶，阿田得噶，佢即惡毒嗰方面啊，鬧人啊嗰方面咧，阿田可以主理打小人。 其實我哋平時你都有收睇一個真人 show 嘅頻道噶啦， 係咪啊？ 係每個人都會有機會睇嘅，不過你唔轉台啫嘛， 係咪啊？ 咪就係大廈嗰個閉路電視咯，看更人睇嘅啦。你成日都有啲人真係會，你有冇試過望住佢啊？啊！阿宇话有啊， 系啊， 你都 有 下边啲人上上落落入 lift 出 lift， 有 时 都真系 几 好睇啊！ 咪咯，所以证明大家都有嗰个无聊底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据了解，根据警方新修订的程序手册，将警棍、橡胶弹和水炮车并列为低杀伤力武器。有民权组织批评有关武器分类过于笼统，强调水炮车并非低杀伤力武器，用警棍打头亦可以致命。认为警方应该细致划分在乜嘢情况之下可以使用恰当武器，否则难以追究警员有冇使用过度武力。本台向警方作相关查询，暂时未有回复。港铁表示，昨晚至少十几个车站的设施遭受严重破坏，主要包括出入闸机、售票机、闭路电视和玻璃围栏等等，部分车站墙身和地面亦都被涂污。其中将军澳线的坑口站个别出口只是有一个闸机运作，朝早繁忙时间乘客大排长龙入闸，人龙一度延伸至到站外屋苑。至于在将军澳站宝盈花园的出口，只有一部闸机运作，入口没有闸机可以使用，要由职员以流动闸机协助乘客入闸，进出车站的乘客都大排长龙。有报道指，政府正研究推动各种更有效的方法止暴制乱，包括推行宵禁令。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认为，宵禁令对香港人的影响非常大，如果可以选择，他个人宁愿选择引用紧急法，但对引用紧急法仍然有很大保留。汤家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他承认引用紧急法或宵禁令都会令香港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如果实施宵禁令，怎样执行？罚则是怎样？市民会不会接受？会不会有更多无辜守法的市民受害等等的问题，都并非简单能够处理。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立明就认为，政府以严刑峻法解决问题是用错方法，如果实施宵禁令影响会很大，希望政府能够悬崖勒马。因为占中案被判监8个月的社民联副主席黄浩铭和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今朝刑满出狱，几十人在监狱外迎接。邵家臻说，在囚生活没有令他感到挫折，他又呼吁在反修例运动被捕人士不用因为被囚禁而感到恐惧。黄浩铭认为反修例抗争者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香港，他又认为政府呼吁示威者暂停暴力时应该先停止制度暴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炎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炎热，星期日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18点，跌124点，成交金额2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6点，跌102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3.6跌4，盈富基金26.8跌1毫，美团点评81.6跌系升1毫，百威亚太29.75升5仙。友邦保險73.85跌5毫，匯豐控股58.75跌9毫，中國平安89.95跌2.5，信譽光學科技119元升0.8，銀河娛樂49.65升9.5。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嘅匯價，港元7.841，日元107.15，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2，加元1.332，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96。 内地股市系假期今日休市，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315点，升四系跌463点。港金现价报14,03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69美元，卖出14,99.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准备一首 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每一年咧，即系香港呢个时候系我最中意嗰个天气嘅情况。如果可以咧，乘住嗰种清风啦，飞向月亮咧，系好自由同埋好向往。我谂心机旁边嘅你都想拥有呢种情怀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恬淡情怀。 我系潘芳芳。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电运工作可以几时开始啊？ 重新 咩意思啊？又要等？ 我知道啊，重新找个合资格的人嚟操作啊，因为咧之前我冇考牌嘅。 我有牌啊，可以开工啊！ 重新 又咩意思啊？又要等？ 因为每12个月就要重新彻底检查一次噶。 我重新一次，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调运安全米轻事， 做足检查勿迟疑，我哋系 BOP 天堂鸟。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改变心中要有火，如火了转身里结果，由这里冲出去，向威跟我不少不多。 Yeah！ 哎呀，真系好听嘅啫 ，Lincoln 同埋乔峰，哎，你嚟过一过嚟先啦。 系啊，田经理。 啊，嗱，我同你介绍，嗱呢位咧就系我哋咧将会负责拍摄你哋嘅 MV 嘅侯导演啊，快啲鞠个躬俾侯导演先啦，快啲啦，系咯。 侯导演你好， 啊唔使客气啦。 Lincoln 同埋啊乔峰噶侯导演。 哦 ，Lincoln 同乔峰你哋好，初次见面免礼啦，你哋嘅手都冇消毒，唔使同我握手噶啦，合作愉快吓。 系，多多指教，多多指教。 唔使咁正经噶，我开放啲，开心啲吓。OK 啊，侯导演。 唔使行咁埋噶，你呢位经理人系啦。 啊侯导演啊，我想问一下咧，我哋个 MV 初步 idea 会系点嘅咧？ 我知道你哋都好心急下㗎。咁呢拍摄 MV 嘅场地呢我就已经终于就搭建好啦吓。不如咁呢我哋一齐去睇睇啦，好唔好？ 好啊 好 啊 好啊 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呢度咁得意嘅。 係喎、啊。点解成个建筑工地咁嘅？ 系咯，莫非要你做地盘工友？ 系咯，仲有好多吊机啦、吊索同埋吊钩嘅，全部都系啲吊运工作会用到嘅设备。 侯导演啊，你谂住用呢啲嚟拍 MV 啊？ 系咯，你会唔会将我两个靓仔小白脸吊嚟吊去咁噶啦？ 你识乜嘢？我嘅 idea 就系利用呢啲嘅工具。将一个一个嘅吊斗全部吊上上面，咁个 show 一开场嘅时候咧吓，个吊斗咧就会装住你哋几个 Lincoln 啊、乔峰啊、乔峰啊、Lincoln 啊，就喺个天度呀呀天堂鸟啊嘛，你哋就喺天嗰度从天而降呀呀，咁就会好有气势噶啦吓。 哦，系 係喎、啊，啊呢、這個 idea 都幾好嘅，啊咁嗰邊嗰幾部又係咩機嚟㗎嚇？ 哦，嗰啲都係唔同嘅起重機、哦，當中咧又包括塔式起重機、貨車式起重機、輪胎式起重機嗰啲咁樣啦。啊，浩導演啊，你又諗住用嚟做啲咩咧？ 係啦嚇。 我仲要啲時間諗諗，因為我貪平租咗翻嚟，仲唔係好知點用法嘅嚇。不過我諗咧，都會充分利用呢一啲唔同嘅起重機同埋起重裝置咧，就為你哋呢個 MV 帶嚟一啲新鮮感嘅。 即係咁嘅，浩導演啊，係咯，哦，錢就唔係咁樣使法嘅，不過就希望你盡快可以諗到嗰啲機係點樣用啦。其實聽落都唔錯，我都幾滿意嘅。Lincoln 同埋喬峰，你哋覺得點啊？好唔 OK 啊？ 聽落都幾正嘅，不過我就有啲擔心咯、 你擔心啲乜嘢？ 如果係擔心，你哋俊俏嘅容貌会受到损害嘅话，我劝你就唔需要担心噶啦吓，因为一定会嘅。 当然唔系啦，浩导演，我其实系谂紧你究竟会揾咩人去操作呢啲起重机呢？ 好问题，我好老实话俾你听，我系未谂到嘅，过两日再谂啦吓。 咪先，浩导演唔好过多两日啦，既然嚟到咯，其实呢啲问题有几难啫，出钱请人翻嚟操作咗佢，咁咪 OK 咯，系咪？好简单，有钱就可以使得吓，系咯。 系咯，但系田经理啊，唔系钱嘅问题啊。 咩啊？ 操作起重机咧，一定要由年满18岁嘅人去做噶，同埋有足够嘅能力啦，操作嗰啲机械同埋受过训练。仲有咧，好似话要有持有有效证明书嘅人先可以操作噶。 哦，原来咁样咩？要有合资格操作员去操作。非常多谢你嚟提醒我。啊，秘书，同我 mark 低头先个 note 先。秘书又唔喺度啊，真系啊。 我认住先，都得噶，经理系啦。 我秘书好靓噶， 我都唔差嘅，你眯埋眼就得咯。 啊，浩导演啊，你知嘛？用呢啲起重机开工之前咧，一定要经过彻底嘅检验同埋测试，证明安全先可以用嚟做吊运工作噶。 哦，咁复杂嘅咩？嗬，咁啊呢啲咁嘅检查啊、测试啊、检测啊、测验啊，有好多嘢嘅，测嚟测去啊，咁点先至啱做噶？先搞好噶吓？ 我知道、哦，所有起重机咧都要由合资格嘅检验员去检查嘅，即系注册专业工程师啦，进行检查同埋彻底检验啦。同埋喺使用前7日咧，以及每次使用之前，都系要由合资格嘅人进行检查嘅。 吓乜？原来操作呢一啲嘅起重机有咁多嘢要注意噶吓。 得嚟啊，钱都冇定使，乜都租翻嚟嗬。 系啊，浩导演，我建议你上劳工处嘅网页，可以睇多啲关于吊运工作安全嘅资料噶。 系啊，认识多啲先开工，稳阵啲啊嘛。嗱，我哋啱啱上网下载咗啦。起重机械同埋起重装置嘅检查啦，检验同埋检验指南，你都可以睇下噶。 唔该晒，我睇下先吓。 唔系啊，上网嚟嘅、你攞张纸做咩啊？ 我编咗出嚟啊嘛，你多事你真系。 突然间俾咗张纸。 呢度话测试同埋检查，目的系要及早揾出机件系咪有异常情况同埋潜在危险啊嘛。 危险噶有 系啊！如果咧发现有咩唔妥咧，就要马上安排一啲补救嘅行动啊！如果真系情况严重得滞咧，甚至真系要停止有关所有起重机械或者起重装置啊！ 咁我想问有啲咩补救？你知啦，凡事有啲嘢吓唔妥嘅时候就要补救啊！有咩补救行动可以做啊？或者换过一部起重机咁系咪需要啊？ 哦，咁又唔使嘅，可以先揾啲专业人士去维修啦，或者更换损坏嘅部分。之后咧，再由注册专业工程师进行检查啦，同埋测试，确保安全先可以再恢复嗰啲吊运嘅工作咯。 嗱，睇头先咧就系咁同我讲7日前又7日后咁样，咁呢啲又要几耐先做一次彻底咁嘅检查啊？ 我头先叫你唔好净系挂住上网啦，望下呢度。呢度有写啊，起重机最少要每12个月，即系由合资格嘅检验员进行一次彻底嘅检查。 而其他起重装置咧，譬如锁、吊索咁样啦，都要6个月俾佢哋检查一次噶。 唔止噶，其实喺每次使用嗰啲吊索之前啊，合资格嘅人同埋操作员都要先检查一次，要确保冇损坏先可以用噶。 头先你讲咁多嘢啊，全部都系要啊彻底咁检查一次。侯导演，咁唔该你预好足够嘅时间做足检查，先至好开始拍摄咧。原来你都系牙牙乌嘅，真系你往往我嘥晒时间带我两个靓仔出嚟啊 ！No， 我而家明白啦，我会希望自己嘅出品咧有质素，重要过程系安全。我决定咗噶啦，将呢个原本由下个月拍嘅 MV， 我会延期系咁依延到一年后啦，我就会再带大家上嚟拍噶啦。你哋呢一年慢慢练歌啦，系咁先得噃。 辛苦晒，好导演。 唔紧要，呢度唔搞，我同你去第二个场嗰度去揾阿祖导演。好啦，系咁啦。 吊运安全米轻视， 做足检查勿迟疑。 我哋系 BOP 天堂鸟。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啊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咧，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www.labour.gov.hk 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1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陈生做咗40000咁厚啊！ 我派到公屋啦，真係开心过中奖啊。 我啊仲等緊啊。 分租间房俾你咪得囉，仲可以赚返少少添。 咁做係严重违反公屋租约，分分钟连屋都冇得住啊你。 咁都唔得㗎。 想知道更多滥用公屋嘅相关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星期二喺风骚快活人播出嘅公屋快活人广播剧啦。 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但头先都讲开嗰啲咩，即系你住公屋有冇地位嗰啲问题咧？嗱，我哋再下一城啦。 好啊， 即系嗱，阿 Chris， 你要谂定呢个问题噶，知唔知啊？ 买楼嗰啲啊？ 唔系买楼嗰啲，即系嗱，咁而家你暂时就自由自在啊，吓咁啊，你唔似我同阿祖咁样咧，好多伴侣嘅缠绕啊。 我都系只狗啫，最主要 冇乜嘢嘅。好啦，嗱，终有一日，你有另一半啦，同你一齐嘅时候，你会唔会担心佢搵钱比你多咧？ 呢、這个啊， 嗯， 你会唔会介意、啊？ 其实都唔会嘅， 系咩？ 其实比我多咪哇， 正喎、 啊、，Why not？ 系咪 正、啊？真系呢个头先你话嗰个包养嘅效果， 求包养，求包养， 赚钱比你多又唔代表住包养噶喎，大佬， 唔系我差唔多啦， 唔系多几多啦。 但其实呢个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嚟噶，有阵时咧，即系知道香港生活咧，嗰个生活指数实在太贵啦。有阵时你净系靠一个人，即系爸，即系嗰个 family。里面嘅男士又好啦，女士又好啦，靠一个可以搞得掂嘅话，讲真的有几多个屋企啊？即系如果你可以做到嘅话咧，都真系属于 at least 系中上层噶啦，应该系。 但系佢而家 如果两个人里面有一个，就算系个女士个老婆又好，佢赚钱多啲嘅，其实都系大家嗰个生活系可能会容易啲啫、 嗯， 应该系开心啊。 系啊，你知唔知通常讲呢番说话嘅人系咩人啊？ 咩啊？ 就係佢賺錢比佢個伴侶多嗰啲人咯，佢就會唔介意啦，佢就會覺得話有乜所謂啫？伴侶嘅錢， 我諗現實現實嘅情況係點啫？ 我諗現實係真係介意 嘅。嗱，如果 介意特別嗱，男比女多咧，好正常嘅。甚至乎啲人覺得話應該添嘅，但係一調轉嘅話咧， 唔係喎，又真係咩年代啊？嗱，我身邊真係有唔少咁樣嘅例子嘅， 係 幾熟嘅朋友都有嘅。唔止一對女士係比男士賺錢係多嘅，而佢哋係覺得 OK 嘅， 係 因為佢哋就係知道嗰樣嘢係建基於個關係係建基於個愛啊嘛。咁大家有一頭家樂，咁頭家係大家噶嘛。只要有能力可以係貢獻到一個屋企度，可能係金錢上面嘅勞動力嘅定點樣都好，都係一個 contribution 啦。 28歲嘅你驚唔驚啊？ 我 頭先我都講咗啦，應該都暫時我未 驚 嘅。但其實我覺得真係嚟到嘅時候都可能真係要諗下，因為我覺得頭先阿祖剛嗰個例子，即係佢哋可能譬如話個女嘅揾得比個男嘅多，咁嗱多幾多咧？同埋其實係外人知唔知我都覺得可能另外一樣嘢。 如果外人知道係咪難堪啲咧？ 就可能會唔會有啲人過唔到，或者有時 心理關口 係個朋友噶嘛，係父母嘅壓力，或者係女方嘅家長。 系 嘅一啲压力，即系觉得 点解唔揾个好啲 啊？仲要好似即系帮埋你手咁样嘅。 系噶，我以前试过噶，因为我老婆嗰阵时教书咧，咁佢嘅嗰啲即系你跟政府嗰啲即系量表嗰个标准咧， 咁 佢起身梗系早过我好多啦。咁所以开头啱做嘢嘅时候咧，佢起身点好高咧，你真系会发觉。咁當然好爽啦，首先有好多錢係可以佢俾啦，但係咧即係咁你男人都好正常 咧。會唔會覺得係抬唔起個頭咧？有試過有個階段， 你又未去到抬唔起個頭，但係你又唔會好想咁樣 keep 住落去嘅。嗱係好微妙嘅，你未至於咧會每一日都以淚洗面，點解我啲錢多咁多？又未去到咁，但係你會唔會好悠然自得咧？覺得咧以後嘅日子都係咁過咧就好啦，又唔會。 但會唔會多咗個推動力啊？而家咧就係個老婆，譬如你開頭結婚結咗。分未啊？嗰阵时，即系拍拖嗰阵时，阿 Winnie 就赚钱比你多嘅，会唔会变成咗一个推动力？我都唔要我女朋友咁辛苦，我都努力工作，希望可以赚嘅钱比佢多，咁样大家一齐享受。 个推动力咧就近好多嘅，你纯粹想咧唔好呢个月又问佢借钱咯，因为嗰阵时好辛苦。 但起码你谂 会清袋噶，你知唔知？ 你有个人可以借啊，恭喜晒你啊， 好阴功噶，清袋噶嘛。同埋咧，嗱，我想话咧，好现实嘅压力咧就系你冇得好豪啊，即系嗰阵时。 时你咁样拍拖咧，你想 戒指仔俾你先， 唔系唔好话戒指仔啊！你话诶、哎，我哋去食日本嘢， 系大指都冇啊咁， 大 唔好话戒指啦，大指都冇啊， 大指得嘅，系啦、 啊， 海胆啊问嘅啦，系啦、啊，一板海胆成嚿嘅两个水果，好贵喎，即系 又饱， 系啦又饱，咁但系 食饭啦都系， 唔系即系呢个就系最惨嘅就系、是，咁唔通你话诶嗱，就一间钱嚟你俾，但我谂住嗌啲贵嘢，咁又唔得噶嘛，所以系难嘅啦。咁而家佢发展到咩地步咧？佢就话喺台湾咧就有个即系网友咧，佢就求助，佢就话咧我咧就咁样嘅，结咗婚三年 啊， 咁咧结婚之前咧老婆月薪咧就有30,000蚊嘅港币，咁、自己咧都有30,000蚊就台币。即系如果折算翻，系啦，咁佢话咧呢个就我哋两个人嘅差距嚟嘅。嗱，你话多唔多咧？又真系好多嘅，系啦。咁去唔去到天渊之别咧？咁又未算。不过30,000蚊港币同30,000蚊台币嘅分别啦，咁样。咁于是乎嗱，佢哋就好理性嘅。结婚之后咧，咁个老公就话：喂，咁梗系牺牲我啦。即系如果要照顾屋企嘅话，我赚得30,000蚊台币，你赚30,000蚊港币，冇理由要你唔做噶嘛。咁佢就自己辞职。佢就我就全力做呢个家庭主夫咁样，咁但系佢话咧就好担心咧就俾人哋睇唔起，佢话原来开头咧真系有俾人哋话俾人话佢冇出息咁样，啲亲戚就会话佢搞错啊你咁样。 喺中国人嘅社会入边度咧，系一定会有一啲咁样嘅姨妈姑姐啦。首先，而姨妈姑姐亦都会好唔吝啬自己嘅意见咧，就会话你冇出息啊，实会有人咁讲。 系啊， 即一年见得三四次，但系见亲都唔知冇句好说话。 见半次都系啊。其实你咁讲，即系呢位男士个压力真系会 好 大。好 大啊！佢咧嗱，佢最大压力系咩咧？即系我谂你都有听过，譬如有啲主妇咧，当佢系家庭主妇啦，咁老公俾钱佢使咧，佢会话打个苦头先，即系譬如话啊，老公譬如俾5,000蚊佢当系每月使费咧，佢自己依家系唔会即系唔会还翻俾佢之余咧，自己储埋一啲噶嘛，理所当然嘅。但系呢个家庭主妇咧，啱啱相反，佢老婆咧都每个月咧就交咗差唔多一半嘅人工咧，都10,000+咧就佢主力头家啦，佢。一毫子都唔敢乱使之余咧，佢话佢希望每一次嘅目标咧就系可以有钱剩翻翻嚟俾佢。 哎呀，好大压力啊！咁样， 即系佢会好似觉得咧，嗱，心理上佢会觉得我唔单止唔系即系白使你啲钱，我其实仲会尽能力咧就帮你即系维持有翻一定嘅钱咧就回翻俾你。 即系我都有啲贡献嘅。 系啦，我都有啲贡献嘅，我会令到你嘅钱咧唔系全部抌晒落咸水海，俾翻啲钱你，争几远你睇下。 我好想问一下，即系呢个报道里面咧有冇讲过啲位置咧？就佢哋两夫妇。而佢哋而家嗰个关系是如何嘅咧？如果撇除见到个男士精神压力好大啦，生活压力好紧张啦，有冇一啲话佢哋嘅关系是如何？ 嗱，佢又两公婆啊讲到几好嘅， 系 佢主要系俾外界嘅压力噶。譬如佢话咧，嗱， 嗰啲伶俐佢啦， 唔系啊，冇得伶俐佢，因为佢话咧，譬如话你见到亲戚朋友咧。佢哋唔使兜兜面嚼你喎，即係做戲咩？你估佢話 嗰啲眉頭壓壓啊， 冇錢啊，你唔會咁樣嘅。但係佢話咧，佢哋原來只係問咗一句好平常一句説話咧，原來作為一個男人咧，就已經有啲唔識答啦。佢問咩咧？真係平常都好緊要嘅啫。阿 Chris 呢排做咩啊？ 我都係接我個仔翻學放學啦。 哦，你冇翻工㗎原來。 我冇啊冇啊，都系因为咧好困身噶个仔，即系咧翻学都翻成。 嗱，我试过有一个朋友真 系，佢只系问呢个问题啫， 佢 已经好心，我自己搭咗心虚头先。 我见过佢点答啦，因为入边如果你入边有啊心虚同埋有啊心虚喺度嘅话咧，你点答都系噶啦。嗰个朋友系话系啊，我系直接即系有你又试下问啦。我 阿祖呢排做咩啊？ 我做全职主夫噶嘛，我咪帮手凑小朋友咯。 哦，咁好唔使做嘢啊而家。 哦，系啊，咁我太太赚钱比我多嘛，我咪帮。就照顧屋企咯。 哎呀，你好啦， 佢系完全冇心虚地咁样答嘅时候咧，人哋都问嗰个有啲尴尬。但其实佢嘅答法仲想话俾你知，唔使尴尬。我哋两公婆咧系 compromise 咗，呢个系我哋嘅选择嚟嘅。其实好多人都咁做啦，可能你唔知啫。但我又唔会睇低你嘅无知，你唔知。不过我愿意同你分享。 因为嗱，你可以话系啲男人 好难， 自己即系自己心魔嚟嘅，成日都惊咧，就系话。平时好忙呢你又喺度呻，哎呀好忙啊！但如果你唔忙嘅话呢对个男人嚟讲呢又系好冇安全感㗎。 呢、這个咪好似艺人咁样咯， 直直睇啦。 即系咧见到你，诶呢排有咩捞啊咁啦，可能冇嘢拍，但你唔可以话自己冇嘢做， 系冇错， 做呢做路咯，都好忙， 即系准备紧嚟紧新剧本啦嗰啲。 系啦，你唔能够同佢讲话，我而家冇嘢做。 个剧本麻麻地咁咪，诶搵我当休息下咯，即 系 而家 未讲 过。你有得答唔少啊？ 系啦，即系佢话 明明喺度，唉唔知做乜啦你咁。 即系原来呢句系最劲嘅，即系嗰个网友佢分享就话咧，其实就算譬如话佢好有家底，当原来咧可能佢。唔知边度中咗彩票都咧，可能佢几千万喺屋企嘅。但系当人哋问佢嘅时候，你冇理由口口话我其实有几千万喺银行户口度，我选择唔做嘢啦。佢话又唔得嘅，人哋净系问你，你呢排冇唔使翻工咩？ 我富二代嚟 嘅，你老公咁得闲嘅，真系系啦。原来 唔使做嘅， 原来老公好得闲，对个老公嚟讲就好唔得闲噶啦。 其实都真系大压力 的。咁答得唔得咧？诶、哎，其实我都有三间铺收紧租嘅， 咁冇使做噶啦。争好远， 争好远，诶、哎，一个月咁十零万咁唔使做。 我听过最有型嗰个答法咧，即系佢唔系话佢有冇嘢做，佢系讲咧，佢话我其实我每朝早咧，我都系好中意搭电车咧。就即系做交通工具嘅，点解啊？哦，因为电车经过嘅地方咧，就系我睇自己啲铺咧生意好唔好嘅地方。 大富翁咁样， 哇！即系几型啊！好在听过， 你觉得型啊？ 型啊！ 我觉得佢好。 要 太大口气啦，系嘛？就算嗰个系真实嘅传播， 你唯有赢佢嘅就系话，我点解搭地铁啊？我虽然想睇下每个站咧， 我一阵间放工我都要去坐飞机啦。我睇下我嗰几个岛系点样啊？要睇下 嗰啲咪睇你唔到咯。 热爱岛啊， 系啊，咪所以嗱，各位男士们，如果你都真系要与时并进咧，咁你既然做咗家庭主夫呢个岗位嘅话咧，就勇敢面对啲，一样有社会地位嘅，系啦，你住公屋又有地位，你喺公屋里边做主夫都有地位。 唔好理人哋点讲，同埋唔好理人哋点睇啊！最紧要自己入边个家庭系开心，呢个最紧要。 阿 Chris， 你听日继续开工喎？ 系啊，系啊，系啊，听日仲 哇，好有成功感啊！即刻咁啊，听日见啦！ 好，拜拜， 拜拜。